伤。英国警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可疑邮包入面发现爆炸物料，相信同日前在英国三个交通枢纽发现的炸弹邮包有关。伦敦的希斯路机场办公室、城市机场和滑铁卢车站当地星期二先后发现三个藏有爆炸装置的邮包。在希斯路机场发现的邮包一度焚烧，其中两个邮包贴有爱尔兰邮政局的邮票，而有一个邮包寄件人的地址写着来自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当局说邮包的爆炸装置设计不精密，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不排除犯案动机是要引起民众恐慌和注意。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7点，跌50点，成交金额21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系升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8点，升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9.8，跌2.2。吉利汽车15蚊，跌8.2。中国平安84.1，跌4毫。友邦保险77.45，跌1.5。华夏沪深345.45，跌4毫。建设银行7.12，冇起跌。安石 A50 14.38，跌1.8。招商银行36.8，跌3.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8，瑞士法郎7.82，澳元5.526，加元5.842，新西兰元5.325，欧元8.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7.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8点，跌163点。港金现价报12,060元，跌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78美元，卖出1,28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彩虹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嘅，近住彩虹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影响埋咧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都系挤塞。咁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边慢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去尖沙咀方向仲系有车龙排到去启福道埃索油站。而较早前喺港岛嘅东区走廊支路去柴湾道方向，近住骏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元芳，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在乎你。 一二， 即日弹新秀训练班。 四月一， 逢二进一， 二一二一。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煮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你好，茄蛋饭多谢二十五个半， 咁贵嘅？ 加底啊嘛， 唔加底啦， 三十六个八， 唔加底仲贵过加底？ 你唔好问我啦，我都真系外卖仔嚟噶嘛。 你唔系外卖仔，你系手下留情主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袁富华， 手下留情。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都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嘅听众，礼拜四嘅朝头早，早晨。 系啊，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2%，今日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性可能会有雷暴。 系啊，我好似有啲后悔啦，我咁快收埋啲冬天衫啦，已经。 又 我唔见你有收过啊？ 有啊， 而家呢件咪系冬天嘅咯？ 呢件事系算系初冬嘅咋？ 哦， 我有深冬啦， 系喎，你件。毛毛羊毛毛嗰、那个 系咪啊？十八度啊，大佬搞乜鬼啊？ 我净系谂唔到咧，就系咪十八度又唔系真系好冻嘅？但系琴日咧，我哋放工咧，大约系两点零啊，食 lunch 时间咧，哇！嗰场雨咧，我谂真系好多打工仔啊，都真系淋淋尽尽啊！ 好彩我避到， 你避到啊？点解可以避到嘅你？ 因为我留喺公司咯。 哦，啊、我都系、哦，我留到两点几都避唔到，最终要搭的士翻屋企。 哦，系啊，大雨到咁、 啊，大雨到系恐怖啊！我哋咧要过去风水轩咧，即系过一条嗰条 要露天嘅， 系南部路啦， 十秒嘅路程，但系所有同事已经湿晒。 Let's get wet， 系啊，有遮都湿啊， 冇噶啦，真系 好大雨。但系当我上咗的士之后咧，永远都系咁噶， 你 有 call 咗的士嗰一下啫。咦，做咩开始细雨嘅？啊，跟住全程的士都冇乜雨， 所以佢都唔喐啊， 永远都系咁样啊。 嗱，咁琴日咧就有雷暴嘅，今日咧都局部地区有雷暴啦。我哋中国人最好噶啦，几时会行雷啊？ 最衰嘢 俾雷劈系啦， 系啦，通常仲系嗰啲五翼啊嗰啲咧， 小心啊，好 俾雷劈噶嘛。 咁琴日惊蛰咧，咪吓醒晒啲昆虫啊，咁走晒出嚟。 系啊，通常就话会即系劈啲衰仔咁样噶嘛。 系啊， 嗱，我今日见到有一单咧，真系人衰仔嚟。 做咩你上报纸啊，猴仔？ 我未， 我都佢孝顺仔嚟嘅呢个。 我未拉埋你一齐出嚟，系啦。 佢孝顺， 我哋三个一齐见报啊， 系啦， 我哋孝顺嘅， 一齐俾雷劈，拖住手俾雷劈啊。 嗱呢坛嘢咧好搞笑嘅，佢咁样写嘅，佢就话。女婿打外母， 嗯， 老婆大义灭亲， 哇，系 报警拉老公， 女婿打外母，老婆即系就见到自己个阿妈俾自己个老公打咯，咁即系 系啦，佢就话大义灭亲拉老公。 啊，都啱数啊！但可唔可以俾多啲嘅内文 啊？系啊，原因系咩？ 系啦，各样嘢同埋点打法咧，佢唔算真系想知嘅。 唔系嗱，首先咧，我想话，当你话个老婆大义灭亲嘅时候咧，我谂紧个老公亲定个妈亲？ 梗系我你问我嘅阿妈亲咯， 咁咪咯，咁你灭咩亲啫？ 唔系咁个老公喺你隔篱个都系亲嘅， 咁都唔算大义灭亲啦。 都大义灭亲嘅，其实都拉老公喎。如果你就咁样谂嘅话， 但系佢打自己阿妈， 咁啊嗰个咪好不孝咯？ 系啊， 系啊。但系你自己拉自己老公，拉自己老婆嘅话，呢啲点会唔系 叫 大 义 灭 亲咧？个老公打外人。 啊！ 跟住老婆睇唔过眼，大义灭亲拉个老公。 唔系，但系咁样咧， 老公打自己阿妈呢啲，直情系正常行为，我觉得。 喂，唔系，成件事都唔正常嘅。但系讲紧嘅系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 所以 一样 大义灭亲 都真系好难选择。 左右为难，选择咗即系嗱，佢呢个咧即系解答咗你嗰啲难题咯。咩一齐跌落海嗰啲咧？ 系 个而家个老婆话俾你听，我会拣阿妈， 啱， 我会救佢。 但我想问个道理系咪本身喺阿妈度，本身系个老公唔好， 其实 系更加要拉佢先。 喺我呢度睇唔到。 有呢个激烈嘅争执啫， 系啊， 佢纯讲个咩事嘅， 纯粹就话咧个老公都46岁啦，个阿妈咧就76岁， 哎呀，76岁嘅阿婆你都打， 系 呢个都拉啦，真系， 真系，即系唔好话诶，嗰个系咪外母啊？ 系啊， 就算系街边一个阿婆啊，都你唔可以。 佢就话因为家事激烈争执，混乱之中外母俾人推落地下， 哦，推咗一下， 系啦，咁在场咧呢一个43岁嘅女儿咧就制止不及啊。不值丈夫所为，大义灭亲就报警。系啦，咁喺呢件事里边咧，就警方到场咧，就以涉嫌袭击啊，致造成身体实际伤害，就拉咗个女婿。 系 系啦，咁即系呢个咧，就绝对唔系话攞嚿三文治掟中你啦，呢个真系实际袭击啦，咁样。 嗱，攞个三文治掟嘅话，睇跟住要告边个噶？ 系啊， 如果唔系可以打得啦 吓。嗱，我觉得即系佢呢单嘢，由于我哋太少资料啦，好难讨论啦。但我觉得咧。佢有好多好多好多遐想可以諗到出嚟嘅，即係例如咧，佢今次呢個咧就係個老公打自己阿媽，即係打個老婆個阿媽 啦， 係啦，推咗老婆個阿媽，咁個老婆就梗係即係幫手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呢件事嗰個唔係自己阿媽咧，今次嗰個就唔係話男子就唔係男子唔係擁外母，男子今次係擁呢 一個， 唔係今次係擁呢一個婆婆啊。婆媳纠纷里边嘅嗰个叫做家婆 啊， 个男 即系个 仔啊， 老公个阿妈， 自己阿妈， 唔系自己个阿妈， 系 老婆嘅时候， 个老婆究竟仲会唔会出声咧？ 咁我都系会话睇翻嗰件事系乜嘢咯。嗱，如果我自己觉得啊吓， 如果佢咁都出声，呢个坚啊大义灭亲啦。 喂，但系呢一个 帮你不帮亲，呢个真系 我估唔系第一次噶啦，拗撬。即系如果我会话第一次已经去到喐手嘅话，即系。要一个男人动手哄一个阿婆， 啊啊啊、 我谂佢哋当中应该都有几多恩怨啊，屋企有好多问题啊，拗撬亦都出现过啊，即系我觉得唔系一次过性， 即系忍唔住系咪啊？忍唔住都要终于爆出嚟。 系啦、 啊， 可能个老公不嬲个皮都相对地暴躁嘅，老婆都忍得辛苦噶啦，或者动手嘅，就算唔系对自己个阿妈，对自己可能都有出现过，咁可能嗰件事个睇法又唔同。 喂，唔系喎，头先豪姐话咧，如果自己个仔哄自己阿妈咧，即系佢阿妈咧唔关系我阿妈事咧，我真系可能从旁咧，我谂我会劝架。我系唔会报警嘅，应该。 哦，咁都正常都系嘅。 咩叫哦？ 你即系你话你见到个路人啊？ 你话路人， 你话见到路人啊嘛？ 唔系，自己阿妈，你话个男个男。 哦，你话如果见到 自 己阿 妈， 系啊。哦，咁啊系， 即系个仔哄佢自己阿妈，咁个新抱望住，咦？呢两母子佢闹交打交咁。 嗱，咁就唔系大义灭亲。 系啦。 所以点解我今日见到呢个标题嘅时候咧，除咗为着嗰个家事，我觉得哎呀，即系点解要咁样？又话一家人，即系一家人都会咁样嗌 手。点讲都唔啱数嘅，成日都话打人系唔啱噶嘛。 咁当然系啦， 尤其是男士喐手打女士啊，更加点样讲佢都系吃亏噶啦。 系啊，嗱，所以又引证一句啦，即系你话一齐住啊，几咁衰啊，真系，都自己阿妈嚟噶啦，已经。 咪即系咁样，佢又冇讲话一齐住嘅。 咁都唔系一齐住。 佢可能系去到佢屋企发生啲事情嘅啫。 哇！如果咁样仲咁啊系，嗱，如果咁仲衰，你行过路过都拱咗落去，真系。 可能佢为一层楼，因为佢都系一个私人物业嚟嘅。 所以我想话咧，如果你连结埋咧，今日另一单新闻咧，哇，即系。 嗰個居住環境咧，真係直接影響你嘅。因為 好擔心，我睇完之後咧，我有100万個問號喺個頭入邊度。 即係嗰個叫做 首 置納米盤， 係啦， 係啦。 即係因為嗱，我想你哋，如果我講錯咗咧，你哋話俾我知啊。綠置居係俾而家嘅綠表嘅朋友去申請，即係佢哋係應該係住緊公屋噶嘛，係咪？ 係係 係。咁住緊公屋嘅話咧，通常嗱，當然啦，會有單人嘅住户啦，但係通常大部分咧都係一家人咁樣住噶嘛，係咪？ 有兩樣都有啦。 係啦，但係我據我知道咧，單人嘅住户咧係相對地少嘅。 係 係啦，但係如果一家人嘅話，點樣住到150尺咧？咁 係啦， 即係嗰啲盤咪就可以俾單人嗰啲住户去，定係一家四口都要買一個150尺？ 嗱，你記住，即係如果係兩公婆嘅話咧，都有機會去申請到嘅。 咁都係嘅。 但係你記住，個老公要扎緊個褲頭，唔好突然間嚇啤一件出嚟。如果唔係，你都唔知 老婆都要嘅咁樣嘅話， 老公嚟嘅。 系啦， 老公危险啲，系咪先？ 佢呢啲算唔算咧？系 勒紧个裤头。 系啊，我想话佢呢啲算唔算系咧？嗰阵时嗰啲汽车咧，今日得两座位嘅， 系 嗰啲个花名叫做赶住按摩型啊嘛。 咪自私车咯，我咪 自私车 咯。 佢而家呢种咁会唔会唔叫纳米盘咧？嗰啲叫名符，其實就趕絕家婆啊外母型啦。 定係呢個 即係你唔使只一齊住噶咯。 又或者如果一齊住嘅話咧，頭先豪仔第一單講講嗰啲新聞咧，就不停發生啦。 哦，唔係，我諗發生唔到啦，因為咧你要擁佢落地下咧，都要有足夠嘅空間擁噶嘛。 擁到 而家你擁咧，佢已經到咁長啦，佢擁 入咗雪櫃啊。 係啦，阿仔 落咗牀度喎，唔係我扶佢瞓牀啫。 係啦，阿仔你做咩同我玩壁咚啊？唔係啊，媽，我想擁你落地下噶，不過屋企太細啊，擁唔到啊。 唔係擁咗落牀嘅話，有嘢墊住，可能唔會嗌交，唔使。 不过咁会唔会系咁啊？不过六字居又真系俾啲住紧公屋嘅人，咁即 系 话希望俾一啲哦，会唔会咁啊？嚟紧将会18岁啦，咁跟住咧可能咧脱离屋企，咁跟住即系自己要申请，又真系会一个住又真系一个住就 OK 150尺， 系啦， 但两个人住又真系唔掂妥。 因为咧我住公屋嗰个年代咧个尾升嗰阵时啦吓，佢已经有啲嘅单人嘅位置噶啦，将一间咧嗰阵时我住紧200几尺啊嘛，就摊开咗佢，变咗两间咧就100零尺咁样嘅，跟住咧就通常佢就俾一啲嘅獨居人士去住嘅，其實而家都有噶。咁啊，住開100几尺就話可以啫。但你嗰啲如果你做咗咁多係150尺嘅話咧，喂大佬咁嗰啲一家大細嗰啲咧，佢成日都話咧啊，又住公屋嘅就有呢啲綠置居，佢哋就自己就上咗樓啦，咁樣就可以騰空翻一啲嘅空間出嚟。咁咪騰空極都係得 住大變住細嘅嗬。 但係佢嗰個叫做上一層咯。 唔係，呢個係買咗咯。 呢個買咗咯。 因為私人物業啊嘛。 你可以喺即係假以時日嘅時候將佢。即系转卖咯， 所以我都有啲拗头。 系啊，呢个有啲拗头啊，真系你无端即系将咁细嘅单位，而家希望系想上楼，但系唔系想咁细嘅单位咯。咁你叫人哋点啊？一系一世都唔好生仔。 同埋我见到咧，其实排队排紧队啊，即系嗰啲公屋嘅排队嘅人士 啦， 有单身嘅人士，我之前有啦，亦都有啲一家大细嘅话咧，其实系排住队上楼嘅。你问咁啊，拱走咗咧就住公屋嗰啲都系一个人嘅单身人士嘅话咧，嗰啲一家大细啊，两口。只加一個或者兩口子加個長者嗰啲咧，其實都係照樣上唔到樓噶。 佢而家咪話俾你聽咯，我連政府帶頭啲樓咧都係咁細 咯。咁樣嘅，佢有個388尺咯，有個 最大咯， 柴灣最大都256尺啫喎。 係啊，總之就唔夠400尺啦。咁我諗咧，如果平時咧嗰啲單位咧，你可以入伙嘅時候就叫收樓啦。咁如果你去到呢啲納米樓嗰度咧，如果你可以收樓嘅話咧，嗰啲係咪叫咩咧？少納少納，真係唔該曬，多謝你啊，真係啊！ 用身於你的心內，我不輕易説離開，無止境，我都等待。我想一直相信爱，面前有什么意外，未能如愿相爱，但求我热心永在，赠你在远方的未来。将等待送给生命的最爱，若然已付出 内，别人期望不再，笨如我亦想继续，为仰望更好的后来。王家欣，我将等待送给生命的最爱。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道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百万富翁200万问题，除咗食环署嘅清洁工人要喺厕所度开餐， 嗯， 请问仲有咩人系需要嘅？别别别别别别！ 仲有咩人有 需要 喺 厕 所 开 餐嘅？ 哦，嗯、 除咗食环署嘅清洁工人之外，仲有咩人需要喺厕所度开餐嘅？ 赶时间嗰啲咯，同埋睇下你开嗰个叫咩餐啦、啊。 吓、啊，你真系唔知噶？ 咪有嗰啲朋友会喺嗰个叫开餐噶嘛？ 哦，嗰啲叫快餐 啦， 嗰啲叫 gathering 啦， 嗰啲系咪？嗰啲叫开餐噶嘛都 都可以咯， 系啦， 炒饭啦 ，B B， 冇错啦， 走唔甩噶呢个 B B 啦， 系啦， 好犀利噶 ，B B 都要喺厕所开餐啊！佢唔系开大，佢系开 餐， 系啦、 啊，其实即系都几厉害， 开大同开餐都系同一个地方嘅， 系咯，即系你可能 食完就屙，屙完就食， 即系你话诶，耶稣喺马槽出世固然厉害啊！但我哋凡人嘅 B B， 喺厕所开餐啊，仲劲啊！喺、嗯、又似你，就点解要咁样做呢？嗱，阿妈妈你应该好有体会嘅，虽然你而家就过气咗啦， 我系过气嘅， 系啦， 但系我都经历过， 系啦，你经你有冇试过真系咁样讲啊？ 梗系冇啦， 因为同佢死过啊嘛。 我梗系黐线嘅，厕所真系干净到咁无伦，我点会俾佢喺嗰度里边咩啊？ 系冇错， 我多逗留一阵，我都觉得要离开更何更何况佢要擘大个口要食嘢。 系啊，嗱，大家都明啦，我哋讲紧咧就系话咧，当即系妇女啊，佢。生咗个仔之后咧，佢要喺母乳喂哺嘅即系呢个期间啦。咁有时你唔系次次喺屋企喂噶嘛，当你出咗 街 嘅时候咧， 系 啦，出咗街嘅时候咧，佢明明已经可能喺餐厅啊、商场啊揾个角落匿埋咗噶啦，但系匿唔晒。有时就会咧听好多嗰啲新闻咧就话。喂阿太太，不如你去厕所位啦。 系啦， 去厕所女厕啦。 太太多人望住，好似唔系几好喎。呢个公共地方嚟嘅，系啦，呢个公众地方。 系啦， 亦都见到有一个例子，譬如报道就话啦，喺公园啊，有人咧就喂哺母乳，咁其实已经有一啲可能喂奶布啊遮住咗咁样噶啦。不过咧都有人走过嚟咧，会同嗰啲嘅妈妈咁样讲嘅。喂，你做咩喺度袒胸露臂啊？你翻屋企啦咁样嘅。 袒胸露臂，冇错。 你翻屋企啦，仲要咁样吓。 咪佢翻屋企系劝住你喺嗰度喂咯。你翻屋企喂啦咁样， 哦系咯， 呢次真 系 你翻 屋 企喂 咯， 我哋亦都可以同翻讲，不如你翻屋企啊， 你眯埋只眼行啊， 唔系你翻屋企咪睇唔到我 咯， 咁样真系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现象咧，讲咗咁耐啦，有咩改变呢？ 嗯， 而家就好似话咧，有啲机会咧，可以用呢个法例咧，就去解决呢个问题啦。 系啦，因为立法会咧现正就系审议紧咧，就系呢个2018年歧视法例嘅条例草案嘅。政府咧有建议到嘅，就加入一啲明文咧，就系去基于喂哺母乳或者系集乳啊，即系收集一啲人奶， 即系泵奶嘅时候 系啦，直接或者间接嘅歧视嘅。不过虽然有一个咁样就系动议紧啦吓，但同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嘅政党咧就系出嚟啊，走咗佢哋做咗啲嘅调查啦。就讲到明㗎啦，其实原来就算而家政府讲緊嘅呢一条嘅条例草案呢 都唔够 㗎。好似唔係好够喎，都唔係完全可以保障到同埋帮到啊各位嘅妈妈，佢哋可能喺公司啦或者一啲公众地方啦，如果要去喂奶嘅嗰样嘢， 或者奶喂 奶咩都帮到佢哋呢，好似就包唔晒咁样。 係啦，佢举例嘅，佢就话如果呢条条例呢可以处理嘅范围呢，就淨係可以包括 公司因为你咧喂奶就炒你， 嗯、 又或者公司咧冇为你提供一个喂奶嘅空间或者雪柜去俾你储奶，佢、 嗯、 话最多做到咁嘅啫。咁但系咧，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咦咦喂，哇喂到好饱喎，喂你又大包啦，嗱呢啲咧， 呢啲 口痰嗰啲 系 唔计嘅，系啦，又或者 偷奶都试过啦， 系啊， 摆喺公司个雪柜度偷奶啊嘛， 偷奶当系咩行为好咧？呢个真 偷窃咯。 偷窃咁现行有法例噶啦，咪偷窃咯。 唔系啊，咁但系都系即系 系咯，咪有偷窃咯。 啊，系嘅，系嘅， 你偷 窃咁样 又得，反而又得啊嘛。你如果你行过话，哇，我可唔可以饮啖啊？嘿，讲下啫。嗱，咁呢啲人唔知点算 啊？告佢呢啲根本就系性骚扰，根本就系、是。 我都系饮下啫。 哇，咁仲唔够啊？ 系咯， 都仲唔够啊？ 人哋同你太太咁讲啊，你会唔会咁讲啊？ 系啊，你绝对 系，绝对要打啊，直情要拉添啊！呢啲 嗰套咩话恭喜八婆个桥段，咪就系好似话。公司嗰包人奶俾人偷飲咗咯， 哦呢個我冇睇， 係啊，我見到即係似乎呢個啊，就真係一個即係現實生活會出現嘅事啊，所以連電影都有得拍嘅咁樣。佢就呢啲行為咧，原來佢話就冇即係就算修訂咗呢個法例咧，可能都未必解決到。咁、 嗯、 所以咧，佢都有調查好多嗰啲叫街坊嘅時候咧，好多市民都話係啊，佢而家都發覺咧有好多冒犯啦、騷擾啦、中傷嘅行為咧。喺喂哺母乳期間就發生過嘅咁樣，係、 嗯、 啦、 嗯， 嗱咁所以今日咧又真係可以討論一下，跟、 嗯、 住可能你話喂我唔係好知喎，因為我屋企人又冇人大肚，又冇人生仔，我又冇見過，咁其實社會上面究竟你想喺公眾場合喂哺母乳，究竟要過幾多關？又要挨几多嘅白眼先得嘅咧？ 系啦，所以今日我哋都想嚟一个经验嘅大召集啊！吓，大家如果觉得咧，即系政府如果要立例嘅话咧，应该要点样去立例先至最保障到呢啲嘅妈妈？同时间，如果你有啲经验咧、 嗯， 曾经可能喺一啲公众地方或者公司里面咧， 喂 哺母乳啊，即系各样嘢嘅时候， 俾人指点 系啦。咁嗰啲情况系点嘅话咧？1872388，欢迎你打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就美国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控告美国政府。华为的声明说，美国国会一直未能提出任何证据支持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华为在深圳总部召开记者会，轮值董事长郭平说，华为是被迫作出法律行动，亦都是最后的手段。他说相关的禁止措施不单止不合法，亦都限制华为进行公平竞争，伤害到美国的消费者。他又指控美国政府入侵华为的伺服器，窃取公司电邮。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说，安老事务委员会并没有讨论过容许参与护老培训试验计划的外佣可转职至安老院舍，政府亦都没有做相关研究。他又说，社署目前正进行院舍员工加薪后的调查，了解照顾员空缺的情况是否需要输入外劳，有待讨论。出席同一节目的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认为，政府应该探讨扩大补充劳工计划，输入内地以外的劳工，舒缓安老院舍人手问题。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秘书郑清发认为，政府首要是改善本地员工薪金和工作环境。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接受本台专访，回应美国有声音要求检视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亦都关注本港一国两制的运行情况。他说一国两制在本港运作良好，尤其商界更加感受到，只是其他界别人士经常听到涉及一国议题的消息，忽略了两制。他相信特首林郑月娥若果有机会到美国访问和解说，会更有说服力，比美国了解香港情况。对于有意见指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被规划，陈志思说，香港不能够单靠700多万人口去维持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要增长就不能够完全，就不能够和国家完全分割。他重申，自由营商环境是香港的优势， 香港的税制和法治对外商和内地企业有吸引力，视香港为投资平台。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河北省省长许勤说，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备情况非常顺利。本身是赛事组委会执行主席的许勤接受访问时说，北京至河北张家口市的京张高铁将会通车，至于运行的时速要向铁路部门查询。北京和张家口市是2022年冬奥主办城市，将京张高铁全长大约170公里，通车之后车程将会由现时大约3小时缩短至大约50分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4点，跌83点，成交金额334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1点，跌7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2，跌3.8；吉利汽车15.2元，跌8毫；中国平安83.5，跌1元；友邦保险77.15，跌4.5；华夏沪深345.25，跌6毫；安石 A50 14.3，跌2.6；建设银行7.11，跌咗1仙。南方 A50 14.36，跌2.8；汇丰控股65.5，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7，瑞士法郎1.004，澳元0.705，加元1.344，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0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2,060元，跌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87美元，卖出1,28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虎山道泳池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是谁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原来卡式带的音色比黑胶碟更加接近原音的。 这个发现是由香港一位音乐发烧友研究出来的。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寻幽探品》，今集就带大家去参观下他开的小型音乐博物馆。 另外请来谭校长谭咏麟讲下他怎样推动广东音乐创作。 星期六晚9点， 港台电视31。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 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 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今日讲下咧，有冇啲修改法例可以帮助到咧，即系大家喂哺母乳就少啲压力。其中一格咧就系同办公室有关嘅，我真系好想问一下我哋听众咧，其实譬如话你而家做紧嘢嘅工作环境咧，有冇同事 系 佢真系咧，你会知道咧佢系要喂母乳嘅， 系啦， 佢直情系要翻嚟系要泵奶啊嘛，因为系咪？ 系啊，要泵奶咯，因为要谷噶嘛，因为你仲要去喂哺母乳嘅话咧，佢系需要咁样做嘅。如果唔系咧，一日坐喺屋 office 咧， 系 八个钟头，我谂真系佢真系晕得噶啦。 系啦，嗱，我就想知道啦。我哋固然站在妈妈嘅角度就好简单啦，话我有嘢就要去谷啦，就要摆啦，就成啦咁样。 系， 咁我想知道其他同事咧，譬如话当你有一个工作嘅伙伴咧，佢系要咁样成日去泵奶嘅时候咧、 嗯， 其实究竟成个工作环境会点嘅咧？嗱，第一个啲人就话啦，系咪真系会有个雪柜专门俾佢挤奶啦、 嗯？ 而佢哋挤奶嘅时候，咁佢哋系咪真系都会注明咧？有阵时真系系咪会有唔攞嘅情况？ 唔会有唔攞嘅，因为佢真系攞个奶樽仔嚟咁样装住噶嘛。 系用奶樽仔嘅， 或者一个袋， 或者系袋 啦。 呢一类型嘅包装咧，你去便利店、你去超市咧，你要买 有 奶类嘅物品咧， 都唔会见到嘅， 系啦，所以你冇得捞乱嘅，真系 唔会唔攞。同埋咧，佢应该咧，如果嗰个妈妈 咧 做得好啲嘅话咧，佢会有自家个盒就装住喺佢里边嘅， 即系唔会睇到咁样。 咁你好少可写住人奶咁两个字噶嘛？ 我是母乳，不要攞错。 系啦，先要签个名啊。 应该话咪写得好啲，我家 B B 啲食物。 啊，系啊， 系 啦， 哎呀， 好密冻啊， 系 啊，手密冻， 眼看口密冻，系啦。但我想知究竟一般办公室佢哋嘅情况系点嘅咧？因为如果嗰个法例讲到话。可能有啲公司係冇雪櫃嘅咧，係咪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咧？ 我有一個朋友，佢公司係有雪櫃嘅，但係佢覺得咧，即係咁，佢都要即係嗰啲叫咩啊？泵奶啊， 係泵奶器，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即 係成 set 擺喺度啊嘛。 攞咗出嚟之後咧，佢就覺得擺喺公司嘅雪櫃，佢覺得尷尬，所以每一次咧，佢第日都要攞出嚟咁樣。佢咧就係叫姐姐屋企姐姐幫手。 點樣咧？ 做速递员咯， 哦， 即系佢完成咗之后咧、哦，即系佢公司继续工作啦，但系完成咗啦，跟住咧就会将嗰啲奶咧就由工人姐姐攞翻屋企咯。 哦，做速递啊， 系啦、 哦，好彩 佢 有 自己有工人姐姐，同埋佢屋企咧，同埋个公司个距离唔 系 好大。 系， 喂，但有阵时真系好尴尬，即系嗰个咧，即系就算佢系妈妈啦，已经觉得亦都觉得喂哺母乳咧系 好 一个 正常， 好正常女士嘅天性嚟嘅，佢更加觉得我可以喂到我个小朋友，因为嗰阵时佢喂嘅时间好长噶，佢喂到两岁。 嗯、 所以咧变咗 有啲都会嘅真系， 系啊，佢觉得咁样我系帮到我小朋友嘛， 是是是 但佢都觉得即系就算两年嘅时间啦吓，佢都仲系觉得尴尬。咁、嗯、啊，姐姐嗰两年咧都系做速递员。 哦，咁啊，即系咪相对地因为近咧就好嘅，咁啊 B B 可以即刻饮到新鲜妈妈奶啦。 系啊，佢亦都觉得更加新鲜。 系啊， 系啦。 咁但系咧，而家我见到咧，因为都之前咧做过啲特辑啊，即系讲紧一啲咧，即系在职嘅妈妈啦。因为咧，其实佢翻到佢开始翻工，其实佢又想俾最好嘅 B B， 但系咧都开始翻。因为可能公司好多嘅环境配套咧唔配合咧，佢就阴公猪啊！真系有啲去厕所啦，有啲真系去嗰啲黑房咧，即系摆杂物嗰啲房咧。咁、你谂下，其实啲佢搬紧啲新鲜，应该系务求要100%要嗰球卫生嘅干净嘅环境。但系竟然佢系去啲即系杂物房啊、厕所啊嗰度搬奶咧，其实佢有啲吃力噶。整整下咧，佢就自己咁样我唔咩啦， 所以 就唔做工，一系咧就唔搬咯。 我调翻转，我有个朋友。有咧，即系佢有喂哺母乳，冇房嘛，佢又唔想喺厕所度做，跟住咧佢就去咗黑房嗰啲地方咧，跟住门口咧会粘张纸嘅，佢就写住咧 喂紧， 进行中，冇人嚟，因为唔系大公司啊，所以大家即系有一个共识咁样嘅，咁所以唔系大公司， 有啲咪会议室咯， 就更加唔会有一间房咁样，有阵时好多会议室， 但系佢有 有 cam 啦，或者系嗰啲透明玻璃嗰啲咁样咧，但我朋友系好中意入呢啲黑房嘅，哇，我日放咗工又臭仔啊，都唔知几鬼死攰啊，入到黑房咧唔系 好光猛咧，一度喂一度崩奶出嚟，一度我瞓噶啦咁样。 佢衰 到佢又冇人走出嚟入房嘅。 不过咧，如果作为咧你隔篱有一个咧孕妇嘅，唔系即系唔系妈妈嘅，要崩奶要崩奶嘅妈妈同事咧，其实都会影响工作嘅，因为每次崩咧，每次崩真系起码要半个钟头。 系冇错。 泵完左去泵右噶嘛，你搭边噶嘛？ 啊，唔系啊，而家 左右 有嘅，有 双 开工 噶。 不过左右开工嗰啲咧，个泵力细啲嘅。 系啊， 因为小弟都挑选过嗰个。 因为你二合一啊嘛，咁你咪你点可能啫？系咪先？即系唔可能？唔系耐，又系时间耐咯，会。 咪除非咧，你系买嗰啲咧，直情医疗用具嗰啲咧，嗰阵时我买过啊嘛。 系。 嗰阵时我拣嘅时候咧， 将啲咩啜出嚟啊？ 唔系我帮老婆买啊嘛。嗰阵时嗰个店员佢都话啦：，嗱呢啲手提式嘅 OK 嘅，不过你就唔好双泵一齐泵啦。 嗯。 唔系你买啲台咯，哇！成部咧好似打电子游戏机以前咧，有个 joystick， 有六个掣喺度揿嗰啲咯，哇！咁大部，如果唔系边够力啫咁样。 系咯，咁你嗰啲喺屋企 OK， 你啲翻公司又唔掂当噶嘛？ 嗰啲又唔掂当。 因为嗰啲咧，即系而家因为佢要拎得翻屋企，除非佢喺屋企一套，公司一套啦。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普通嘅电泵咧，其实已经够力噶啦，不过要时间咯。咁你谂下，个同事，喂，我系时候又走咗去啦，一走有半个钟头啦。 除非咁咯，我见过即系嗰阵时我太太咧最绝招噶啦，喺屋企咧。佢已經係即係無時無刻都泵噶啦嘛，佢有陣時可以咧，佢都唔想再行嚟行去啦。佢著翻件闊啲嘅衫咧， 吊住嗰個嘢， 佢就喺度泵咯，跟住喺度照樣打機啊。不過喺屋企就得啦。咁會唔會咧有啲office 嗰啲咧？ 喂，唔係真係有 佢可能去到山窮水盡咧，咪著件大啲嘅褸冚住 咯。 不過你隔離就會聽到 佢入住咁啊！你又諗到 嗱，我哋今年公司嘅增長啦，啲係啦，我哋來年希望大家努力啲啦。啊，呢份 proposal 因為咁靜噶嘛，即係佢會有啲 唔係，但係有啲人真係唔介意，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呢一方面，我哋都想尋求嘅經驗 冇錯。 如果大家咧有啲係餵哺母乳啊，喺公司又 辦公室裏面， 辦公室裏面嘅有一啲咧搞笑嘅，但係開心嘅經歷嘅話咧，即係我哋都好想聽下，因為本身呢樣嘢係正面噶嘛， 係 開心噶嘛。未必每一個即係當然，如果你有啲不公平嘅待遇， 哦、當然 歡迎你同我哋講。有啲係開心嘅，喂，因為咁樣我試過咁樣都得， 係 咯、啊。慢慢其實我習慣咗。 即係啲方法係其實又唔尷尬，你可以做到嘢，唔阻住隔離同事嘅。 同埋我諗係個心態嘅分享，有啲嘅媽媽，如果你有個心態，其實你唔好諗咯，你唔好介意咯，其實你遮住曬噶嘛。 有啲人真係會照封噶， 真係有聲嘅話， 你咪當你搞震機咯。 嗱，你唔一定要開會嗰時封啫嘛。譬如你未知道哦，十點鐘開會，咪九點鐘啊！坐喺個 office 度，喺個 keyboard 上面揸，即係揸住嗰兩個 嗰啲嘢，係 啦係啦，咁咪喺度字字嘣嘣嘣咯，係咪先？一系啦， 咁跟住， 因为即系希望咧，佢如果有自家个位嘅，其实方便啲， 就好啲， 系 啦。 嗱，咁真系香港嘅办公室咧，个就算你有自家嘅位咧，个位置都唔系好大嘅， 都好开扬嘅。 系啦，但可能有啲觉得，喂，我真系唔介意呢个咧，姊妹们啊， 系 嘛，大家一齐啊。分享下， 可能系啲男同事有啲尴尬，就调翻转咧， 系 系个系冇啦，你咁样崩法真系。 办公室不论系崩紧奶嘅你，又或者你睇到同事，崩 奶嘅你， 或者唔系睇住同事 崩 奶嘅你， 定系惊人睇， 都方便，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分享下啲趣事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系啦，咁另一格咧，我觉得咧家庭咧喺嗰个叫做喂哺母乳嗰度咧，可能都好重要嘅。 都有啲会影响。 头先我哋睇到一单咧，就唔系发生香港嘅，就台湾嘅趣闻咧，我觉得都好爆炸嘅。 系 就屋企嘅长辈 系啦， 咁咧嗰个妈妈咧就话佢台湾妈妈嚟嘅，就话佢翻去老家过年嘅时候咧就好大棚人啊嘛，咁个仔肚饿喎，喺度喊啦，咁咧个外母咧就同佢讲话：，咦，家嫂，你咪有奶喂嘅咩？ 嗰个应该系奶奶嚟嘅，唔系外母。 奶 奶对新抱啊嘛， 系咯，咪家嫂咯， 系咯，咪奶奶都唔系外母啊。 你头先讲咗外母， 叫咪叫咗外母系啦。佢就话家嫂，喂，你唔系有奶嘅，不如你嗱，佢用咗普通话个字真系好好嘅，掏出奶， 哦， 攞出 嚟啦。攞你啲奶，系啊奶奶啊！ 佢用攞呢个字真系冇得输啊！ 佢咪唔知道佢唔系喂母？ 佢知啊，佢知佢喂母，佢先就话，掏出奶， 攞你个奶出嚟， 攞奶出嚟。 佢讲个奶系净讲你个乳房，即系 为什么不掏出来？ 系啦，唔系讲我樽奶。 所以点会话逃出嚟？跟住我个阿家嫂呆咗。 点啊表演啊？ 奶奶即系。 但我想问，如果唔系咁，可以用咩词啊？ 你唔会攞个逃出来噶嘛？你话你咪喂咯。 哦，都可以嘅， 因为你喂， 但你都唔可以喂菜，佢嗰个用字可能系 佢点会叫你攞出嚟啫？你攞出嚟 老人家，佢哋可能又唔知嗱，台北定系乡村一啲啊，可能嗰啲嗱嗰个外母啊，佢真系会觉得 个奶奶， 个奶奶真系会觉得系喂攞出嚟咯，跟住咪喂咯，咁样 佢 就 系 啦， 跟住佢个呆咗啦， 佢话你预防来， 佢话我都系匿埋房位啦，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到第喂第二次嘅时候咧，个奶奶又装佢啦，佢就话。你做咩攞个遮雨布遮住啊？因为会有遮住噶嘛。佢话老人家咧就惊咧遮住口鼻，影响小朋友。 因为惊焗住佢，因为咧即系咁贴身咧，咁跟住你哇，你又焗住佢，佢咪咩？咁咪即系吸得唔好咯，可能会。 跟住个奶奶就爱孙心切，佢就话咧揭开咗个遮雨布，我睇下系用咩用布先。 开幕礼咁样，开幕礼咁样揭开。 真系好锡个孙啊！你谂下，一下子啊都唔可以唔见到个孙啊！ 惊个鼻哥呼吸唔到，一揭起。跟住个阿叔呆咗，奶奶你做乜嘢啊？跟住佢就话：嘿，话跟住嗰个经典嘅答案，佢话：嘿，你细路都生咗啦，惊咩人睇啫？ 系啦系啦，竟然讲句 我想问你， 真系豪气奶奶， 有冇听过呢啲说话噶？ 咩？梗系冇啦， 即系我听唔少。 系 呢啲嘅例子真系唔系一个。 系 点样 啊？ 你系你俾嗰啲拖地嗰啲阿婶，一有咩未见过嗰尺啊？ 哦，咁啊，可能佢误会咗自己。 唔系嗰啲，当然又咁。首先，我冇自己冇喂哺母乳嘅经验啦，都系听朋友去讲。 但你去厕所嘛？嗰啲阿姐都话偷出嚟。 唔係，因為有啲佢哋咧就係同屋企人一齊住啊，有啲朋友即係同屋企人一齊住，佢哋已經覺得係見慣嘅，同埋嗰啲長者咧有陣時會覺得喂奶啫嘛，我細個我生阿 B 嗰陣時啊冇奶粉噶嘛，我咪又咁喂，隔離咪又咁喂，喂住嚟打牌都試過啊，咁你使乜咁驚啫咁樣？ 但係即係你話係對住 又 係 一家人喎，係咪？ 奶 奶就同自己阿媽 都有老，唔係奶奶同阿媽都係叫女性， 唔係奶奶都已經唔得噶啦， 雖然係 嘅，自己阿媽就好啲。 但係如果你有老老爷咁喺度， 咁有老爷，咁我估阿奶奶都未必会 讲老爷， 即系我 系啦，老爷都冇出现过喺呢个故事度。 奶奶，我都唔想俾你睇咯，奶奶。 系啦，我就知啦，妈妈会唔会好啲啊？ 妈妈就 即系你的妈妈就好啲啦， 好少少 咯，冇咁核突啦。 但系嗱，咁你咁样谂啦，譬如嗰阵时我有朋友试过咧，就啱啱生完 B B， 一开头未有母乳嗰阵时咧，未谷得好辛苦咁样嘅，有陪乳姐姐，其实都会帮你做按摩噶。其实你都真系要攞出嚟。 哦，反而唔同噶。 跟住嗱，嗰啲又咁又冇问题啊。 外人咧真系嘅，都话落你会打电话俾一个你唔识嘅 DJ 讲话，我老公有小三，但系你唔会同你朋友讲噶。 啊，又真系 真系噶，系争好远噶。 你从行同啲长即系老人家做清洁咧，同啲老人家做清洁咧，搵工人姐姐佢唔会觉得尴尬，即系就算你睇私人报运，但系你搵阿女人你帮我抹啦，话佢好似又唔想， 即系要过得一关咁样， 古怪 嘅。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呢啲咁样嘅经历咧，系吓唔系话奶奶你咁样都得， 即系同屋企有关嘅， 个奶奶会觉得。哇，家嫂吓、啊、你咁都得嘅吓，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我家嫂 open 咧， 我想问下， 有咩唔睇得啊？ 如果条法例通过咗之后咧，佢会唔会拉个奶奶噶？ 做咩？ 奶奶啊，我已经录低咗噶啦，你叫我掏出奶，你仲揭开咗我块遮雨布，我告你恶意重伤冒犯，歧视条例。 唔系即屋企咧有屋企嘅情况啦，因为咧其实屋企嘅支持咧都 好 紧 要 嘅， 系啊，1872388啦，无论你喺 office 里边啦，定系你喺家中里边咧，你觉得啲长辈啊或者其他嘅即系亲朋戚友咧，会唔会对你喂哺母乳构成压力或者帮助？ 系， 可能佢俾好多经验你啦， 或者喺街咧，嗱而家咧即系多咗啲妈妈咧，就真系嘅嗰块嘅遮雨布咧，其实咧都经常带出街噶啦，咁啊即系有时咧直接。即係好得意嘅， 又可以俾老公當披肩用喎。 唔係佢自己當披肩用都得， 你可以攞嚟當頸巾咯。 你包頭啊，你話痛。即係有朋友咧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坐下咧，佢就我突然間咧就有腹部冚住自己，咁咧個 B 又變咗，唔係係啊，即係腹部屍，個 B 又唔見咗咯，因為之前可能已經抱緊佢周圍玩緊㗎嘛，咁咧突然間咧就會我唔見咗，哦我喂緊奶啊咁，跟住咧即係佢若無其事嘅當 OK 咯， 好得意嘅佢即係好自。咁所以咧，我覺得啊，大家都俾到大家好舒服嘅感覺啊， 其實我 真係唔會覺得尷尬，最緊要個媽媽嗰個動作唔會好煞有介事。 我覺得係心態啊，唔止係動作啊。我試過有一次係類似嘅，約咗朋友阿堅下阿 B 啦咁樣，就約咗一個公一個餐廳度食 lunch 咁樣嘅，跟住咧見到面咁我哋通常有個擁抱啊咁樣，我想擁抱去嗰位媽媽，啱啱就新手媽媽生咗個 B B 嘅時候咧，佢就話：等一陣先啊，喂緊奶啊，而家咁樣。即係，但係佢 拱咗個 B， 係啦，佢好 casual。咁其實 就見到啊，佢即係有個喂奶布就咁喂住，係埋身喂緊 嘅。唔講你唔知佢喂緊奶。 唔講唔知，佢本身坐咗喺度嘛，佢嚟先，我後載嘛。即係其實我嘅經驗都唔係好多，但我呢一個經驗話俾我知，其實如果媽媽有一個心態就係我又唔係做緊壞事，我真係喂緊我 B B 嘛，喂 B B 都要食嘢㗎，咁我亦都遮住咗咯。佢喺個餐廳入邊㗎咋，即係佢有喂奶布遮住咗，佢自己有呢個咁大方嘅心態，即係我講大方唔係開放啊， 大方 大方啫，係啦。咁樣嘅話，其實身邊譬如就算對於我係一個男人。咁样见到嘅话呢我都唔会有尴尬或者乜嘢。 舒服啊 舒服 啊。 1873188大家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经验啦。最近佢跑马拉松嘅歌都报道佢嘅新闻。佢亦都有隻歌嗰陣时话俾你听唔止想做媽媽係真係很想很想很想当媽媽。 用了过分臂力双手揽紧你用了过分努力不松一口气。雪地高飞不喘气，但我怕落极生悲。我俩可相对，亦会永远失去。我要保管你在我的身躯，很想当妈妈，我不理代价，手中的娃娃会将爱情。在你吧，在每夜半着入睡，让我表演吉他。很想当妈妈，买一只木马，哭声怎喧哗，我不会害怕。面目亦是像你吧，逐渐逐渐让我不怕爱恋的氧化。再看的是你，让我吻着吻着小小的手臂，像与你日夜一起，被你摄入镜内画面多优美，共你躺着雪地高飞不喘气，但我怕落极生悲。 留下音，很想当妈妈。电话旁边都有听众打嚟啦，今日讲下母乳喂哺喺 office 或者屋企嘅经验嘅。Hello， 你边个？张 小 姐，系啊，我姓张噶， 你 好。 张小姐，你好，请讲。 咁就我嗰阵时咧就喂两个，我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大个系女，细个系仔，咁我两个都有喂哺母乳嘅。咁我嗰阵时就要翻工噶，咁所以就我就通常咧就其实都唔会阻到我做嘢，同埋唔阻到个同事嘅。咁我就通常嗰间房都有玻璃嘅，咁但系我咪调转坐背住个玻璃，咁跟住用嗰啲即系嗰啲布遮住。 喂奶布， 喂奶布，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泵奶。 但系你嗰个玻璃房冇闭路电视噶？ 冇噶冇噶冇噶， 好彩好彩啫， 咁 又有玻璃嗬， 咪留下纪念咯，自己 冇所谓啦。你有嗰个布，其实都唔会睇到你噶啦。 都系都系。 喂，张小姐，我想问你个心态咧，第一个 B B， 第二个 B B 有冇改变嘅咧？即系因为都要隔几年噶嘛。 即系喂奶嗰方面。 系啦，即系开头会唔会觉得开始第一次会觉得尴尬啲嘅，都少人去咁样公开地做多啲嘅，会唔会到第二个咧又冇乜所谓咯，更加觉得 OK 啊咁样。 净喺个位嗰度唔使去玻璃房。 系啊。 反而我第二个位耐啲咯，即系我发觉。 第一個位得唔夠耐，第一個位咗九個月，我第二個位一年幾咯。咁、我第二個反而嗰陣時候成日要出差嘅，咁跟住咧我都唔想停咯。咁我通常我有啲 friend 嚟帶埋個 B B 出差，為咗唔好停埋。 帶埋 B B 出差啊？ 係啊， 你咁 啊難 工作喎、啊，你真係係咯， 即係出埠嘅工作係嘛？ 系啦，我就冇带我 B B 出去啦，咁我就自己唔想停奶就泵啦。咁我有时都我有时会帮公司拍嘢噶，咁啊啲 crew 咧系其实都唔识嘅男人嘅，咁咁我都就冇办法啦。咁有时就譬如坐车，我哋要坐一段路咁去一啲地方拍嘢，咁我咪坐喺车尾咁等嗰啲人少少瞓咗觉，你听到鼻鼾声咁咪喺后边泵咯。 系啦，你就有滋滋声，佢哋就有鼻鼾声啊咁样。 大家 都你都好劲噶已经。 啊，你真 系好 扯 喎。 系。我见到呢个系母爱嘅伟大。 佢就係揾方法幫助自己咯，係啦，唔騷擾人士，自己又可以做到自己做嘅嘢。 但 係 咁點啊？你 泵 完之後喺你未翻鄉， 倒咗佢， 倒咗佢噶 咯。 哦哦，倒咗佢啦，唔通 你入？因為你唔係有啲車俾你入啊！誒，大家好啊，係唔好嘥佢。 即係你係為咗即係解決佢谷奶嗰個位啫。哦， 同埋你唔就會停咗噶啦，唔係就會。 不過但係你嗰啲同事咧，嗰陣時帶埋個僆仔出差咧，咁咪會好大陣仗咧？即係要有啲咩手續先搞得到噶， 佢咪就带埋个飞佣，你普通好似旅行 好嘢。 头嗱，佢日头翻工之前，即系上班之前，佢咪喂咗先咯。 系 咁跟住，咁佢咪 lunch 住翻酒店啊，咁跟住喂一喂，或者唔得咪泵一泵，咁跟住夜晚佢我哋都唔会做到嘢嘅啫嘛，或者即系。饭你都可能中间放工五点零六点，你翻去喂完之后，佢七八点先去食饭。 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啊！带埋姐姐同埋 B B 去公干、啊。 但 系 会唔会好影响到工作噶？你经验见到佢哋？ 我唔带 B B 一定唔会影响。 系啦系啦，佢哋咧 到啦。可能有少少挂心嘅，即系我谂啊少少啦。 同埋都同埋自己都出两嚿钱噶咯，真系等于系。 哦，系啊，你带埋个飞龙同埋。 系啊 ，B B 应该唔使。 B B 又唔使嘅，不过惊佢喊嗰啲咁样。 唔系喊唔喊都唔系问题，即系你直接去外地工作嗰个、 啊、 真系夸张啊！咁你平时喺公司有冇同事哦？哇，你每次泵又使唔使又再泵啊？泵半个钟头翻嚟咁样会唔会咁？ 会唔会接你 我喺位度咯，咁啲同事都就同埋嗰阵时我哋好好嘅啲同事，因为我哋嗰时公司有两个雪柜，咁一个大一个细，咁大家其实就系你喺边度附近做嘢就摆啲饭喺嗰度噶嘛，咁跟住咧就我就嗰时就入帮完奶之后咧，咁我就话喂可唔可以细嗰个雪柜咧，可唔可以唔好摆饭啊，斋摆饮品啊，帮帮手啊，咁即系摆饭嗰啲同学事最多系行远少少，咁我哋都好合作咯，即系嗰个细嘅雪柜就斋摆啊饮品就唔使摆啲其他嘢咯。 Thank you， 张小姐， 多谢晒张小姐， 1872388。继续打电话俾我哋啦。 定目前已经表态参选嘅包括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台北县长周石伟等人。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听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6点，跌131点，成交金额4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8点，跌10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6.6跌5.4，吉利汽车14.96跌8.6，中国平安83.3跌2.2，安石 A 5014.28跌2.8，华夏沪深345.2跌咗6.5，友邦保险77.1跌咗5毫。建设银行7.1跌2仙，南方 A 5014.36跌2.8，汇丰控股64.9升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5，瑞士法郎7.817，澳元5.53，加元5.841，新西兰元5.329，欧元8.8763。每百日元对港元7.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0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2060蚊，跌12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66美元，卖出128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赛车活动准备工程，咁啦，而家龙和道天星码头多层停车场以北嘅上落乘车同埋起卸货物区系暂时封闭。另外，耀星街啦，同埋民光街、龙和道、民耀街、民祥街咧，部分路段都系会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而家市区道过海，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去星河名居。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根据香港法例，携带冇卫生证明书嘅山野味、肉类、家禽同蛋类入境系违法嘅，可被判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冇卫生证明书嘅食物可能传播禽流感，或者将非洲猪瘟传入香港。为确保食物安全，食物安全中心提醒你，千祈唔好带冇卫生证明书嘅生野味、肉类、家禽同蛋类入境啊！ 佢系陈俊义，大家估下佢想教大家乜嘢国家嘅语言呢？ 有一日我喺街撞到我两个朋友食紧饭，我一睇到佢嚟，我就会话：做咩你哋播住我？ 俾人播咗就梗系唔开心啦！如果想认识多啲马来西亚语言，又或者认识多啲陈俊义嚟到香港升学嘅情况，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钟杰良、冯蓉蓉请嚟来自马来西亚嘅陈俊义同你打开世界。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有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有冇发觉咧？喺香港咧，只要楞咗母语两个字咧，都系好多争议咧，同埋好唔顺利嘅。譬如母语教学啦，你谂下， 母语喂哺啦， 母语喂哺啦， 而家讲紧， 全部都系啦，一波三折嘅， 系 啊，即系去到后来，可能直情又有母语啊，惊你讲太多啊，即系。唉，所以好複雜嘅。 咁我哋就聽下我哋嘅聽眾啦，佢哋喂哺母乳嗰陣時係咪一波三折㗎啦 吓。Okay, 電話裏面有 Joey， hello。 係呀，你哋 好。 歡迎 大會人。 你嘅經驗係如何啊 ,Joey？ 係，其實我兩個女呢都係食人奶大嘅。 係。 我喂到2歲半。 係。 咁其實個大女都19歲㗎今年。 係。 嗰時未興喂哺母乳㗎，唔係好似而家咁樣。 係啦係啦。 對㗎係呀。咁我呢就有个朋友，咁都系喂母乳嘅，佢系中国人嚟嘅，咁佢个外籍先生嚟嘅，咁咧我哋成家人啦，我先生啦，小朋友啦，去屋企食饭啦，咁佢中国人好，即系好觉得好自然嘅呢样嘢， 系， 佢唔会话入房喂啦， 亦都冇喂奶布啊！嗰阵时， 你讲外国人 系啦， 应该外国人好似 老婆 系 中国人， 系咯系啊，知道 真系强国嗰边嘅， 系 咁个外籍老公嚟嘅，咁佢哋唔觉得有事嘅，佢哋唔觉得有啲乜嘢尴尬，咁我哋其实我 咁佢点喂啊？你的意思 是敢跑出来 跑出来 真的淘宝喎、 啊。正你刚才说 即你哋又开饭BB 都 开 饭啦一起开啦咁样。 咁你哋 佢唔觉得尴尬呀佢就咁喂。 佢老公都冇嘢。 冇嘢，因為我 咁你老公覺得有冇嘢？ 係咯， 係啦， 有嘢， 咪就係咯。你都覺得你個老公要威嘅啫，係。 咁你老公嗰陣時點啊？即刻 都尷尬， 抬頭望天， 當冇事發生啦。 係， 因為佢唔覺得係一回事啊嘛。 幾多幾耐之前啊？我想問呢個 十幾年前咯， 係 啊，係八歲，我個女而家十九歲， 係 啦，而家就同年嘅， 係 十八年前嘅事， 係 嗰時唔興為人奶，係 知道嘅， 係 啊， 係咪？ 但你有你嗰時都喂哦，你嗰個年紀就佢又喂你又喂噶嘛，係咪啊？ 我冇， 唔係我話你係。我知道，即系唔系话唔系 会食，系啊。我哋翻到屋企咧，食完饭，我先生咪会出声。 系啊， 佢讲咩？ 乜乜 阿 Mary 啦，阿 Mary 啦， 阿 Mary 哇，好针入房啦，即系都会有几句。 喂，但我想问你，当下只得四个人啫，同埋个即系同埋个 B B 咁样啦，系咪啊？即系两公婆同两公婆食饭， 系啦系啦，小朋友咯。 你就去佢屋企度食饭，咁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啊 B B 都要开餐，就同台一齐，即系四个 对 住，佢就打大车啦，就嚟喂阿 B 都入啦。 我想话你呢个， 其实佢系揭开少少，其实睇唔到嘢嘅， 我睇唔到嘢嘅， 衫都会遮到嘅，咁个 B B 喺度食紧奶。 哦、 但是就冇遮奶布啊！ 知道 哦，喂，咁啊差好远。我头先个画面唔系咁噶。 我头先个画面都唔系咁嘅，因为会觉得个阿妈，我会觉得个阿妈着住吊带背心。 系啦，我以为个阿妈一系就着住围裙啊背心啊。 唔会，但你系睇到，但系都唔系咁。 唔怪之你老公尴尬啦。 系啊，大家都会好尴尬。 睇唔到， 有咁嘅嘢发生咯。 咁但系当下子大家你嘅眼光。好奇怪啦，即系好唔自然啦。 突然之间问咁麻烦咯，我估系。 系啊，因为知道佢系食奶嘅， 系， 因为我自己都系喂人奶噶嘛，其实系知嘅， 系， 不过都有少少唔系咁。 你呆咗咯， 如果出去咧， 唔会呆咗嘅。 你有冇同过呢个朋友出去？佢有冇试过都系咁噶？ 系咯， 冇。 因为嗰阵时我个老婆咧，佢个 friend 啊，就同你个组合一模一样嘅，佢老公系外国人嚟嘅，澳洲。咁咧，佢就移咗民噶啦，但系翻嚟探我。我哋嘅时候咧，个老婆咧就落去大家茶楼食饭，佢无端端话：，诶、哎，个仔肚饿啦！个仔嗰阵时应该又系两岁咁上下，佢真系咧布都冇一块，但 系 佢又唔系揭晒出嚟，但系佢揭咗一大半， 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我都未嚟得切望啊！我老婆已经话：，你傻，你遮住咧，你傻咗咩？佢大庭广众， 系 反而佢嗰个阿妈咧，个阿妈朋友佢话。做咩啫？喂奶啫嘛，跟住我心谂，其实你前半生喺香港，你度过咗三十年嘅，点解你去到嗰度几年之后 就开放咗咁多？ 你洋化咗咁多嘅， 洋化咗， 即系洋化咗。佢个情况佢冇嘢，搞到系逼佢咧，话攞咧，你有冇遮奶布？你冇，攞件衫遮住佢， 攞个酒楼嗰块布遮住。 系啊，最后系好似逼佢咧，啊好啦好啦，逼佢啦，哎呀遮住啦，咁佢仲要觉得咧，好似好唔合理咁样。跟住我望住，哇，系咪真系住咗几年真系唔同晒嘅咧？成个思维真系啊！ 阿 Joey， 我想问咧，你头先就话。即系你个而家嗰两个小朋友都大啦，咁你就成十几二十年之前咧就喂人奶，嗰阵时唔兴噶嘛？点解你会选择喂人奶咧？咁 因为我其实一出世冇谂过会食奶粉， 即系就觉得系喂人奶最天 然 嘅。 其实咧 有奶噶嘛，点解唔俾佢食咧？ 诶，唔系，系其实嗱，我个仔都就嚟17岁啦，即系都系十几年前啦。Hello， 咁咧，即系其实咧嗰阵时咧，其实喺你怀孕期间咧，嗰啲叫做嗰啲讲座咧，咁佢哋都话建议大家去喂哺母乳，一来对 B B 好，二来对妈妈都好嘅，咁样嘅都有呢啲教育嘅。 收身好快噶， 不过系啦， 小朋友 打天而家都未收身到， 我打回原形啫，我打回原形，我收过噶。 咩啊？ 但系小朋友个健康好好噶，我真系睇到食人马系点样嘅有个好处啊！啲小朋友个抵抗力系好好， 咁就好咯，系啊！所以 呢个都一个好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啊！如果真系政府要立法嘅话咧，可以听阿 Joey 咁讲啊，即系佢就有经验啦，对小朋友身体好啊嘛。咁如果我哋有多啲嘅保障俾到嗰啲妈妈嘅话，咁梗系好啦。 好多谢晒 Joey，thank you。 好，一八七二三八八，听第二个听众啦。Hello， 你边个啊？喂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系啊，我姓陈噶。 系 陈小姐，你好， 请 讲。系啦，咁之前就想分享一下自己为人奶比较好嘅经验咯。咁就系可能嗰阵时小朋友都系可能几个月大，行下行下肚饿，咁搵唔到地方喂母乳噶，因为啲双床喂母乳得一格，已经有人用紧，咁一用系要用半个钟。咁呢啲嗰啲套贴呢就好好啦，即係啲用啲套住單路嗰啲。咁我去见个小朋友下冇位位呢，佢哋都肯借间房俾我位囉。 我真係佢哋个试身室度位呀。 咪我想话你係行行下入去里面行緊街嘅时候呢，定係喺呢间铺头以外嘅时候佢已经喊，跟住你哎呀但係冇地方喎，你就特登行入去问佢借房用呀。 是啦是啦， 我特登问佢， 我想问佢啫。咁其实佢哋都好好，佢都因为其实因为我全职嘛，咁可能都唔系好多人，咁佢哋都肯帮我咯。 嗯， 系啦，都会借间房俾我咯，就喺里面喂咯。 几耐之前嘅事啊，陈小姐？ 就是而家小朋友两岁都。都系年龄啊！ 哦， 你点样会有呢个灵感嘅？即系可以觉得 喂，妈妈嘅即系个母性啊！我冇位喂，跟住 B B 喊，嗰间房要排半个钟，咁点咧？我咪搵个位咯。 我你系有经验听过定点噶？ 哦，因为我第二胎，我第一胎都有喂人奶，但系第一胎可能都紧张啊，咁同埋我觉得而家好啲，有喂母乳嘅风气。咁第一胎四年前，咁我真系喂母乳咧，真系又搵唔到地方啊，咁又唔好熟手咧，就真系紧张咯。咁我又冇地方喂，后屘我自己喂住几个月就 stop 咗。咁第二胎咧就有经验，咁就觉得我有喂奶巾咯。咁如果有地方，我都会喺出面用条喂奶巾喂。咁因为商场啲凳咧好多人坐咗，我都冇地方坐嘅，直情系。系啦，咁又有公园去公园咯，冇公园我就可能问啲铺贴借咯。 咁啲铺贴， 我就话系咪好多时都仲都 OK 噶？ 喺度咯。 佢哋愿唔愿意噶？大部分。 我哋都愿意噶。 但系你嗰啲铺贴咧，系头先我哋同事有讲过咧，你嗰间就系连锁噶嘛？系咪连锁又会好过一啲即系细铺头咁样噶？定系差唔多？ 冇，通常都 都系借连锁， 而家都比较多连锁店，咁连锁店都多 fitting room 咯。 系，咁佢哋都会觉得行个方便又冇所谓咁样。哦，呢个真系几好啊，赞佢哋嘅要。 系啊，你使唔使扎家衣都买翻对袜咁样噶？ 真系估唔到佢，即系因为你系贸贸然行入去问佢，可唔可以借间房俾佢喂奶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咯，咁即系佢哋都 welcome， 我觉得真系值得一赞。 系啊，陈小姐咁样讲咗嘅话咧，呢个经验系唔止一次嘅，唔系一个个别嘅例子，应该有好多好人啊， 好多连锁嘅嗰啲时装店吓。 你谂下，当好多嗰啲云吞面铺啊，同你讲厕所不外借嘅时候。哇！呢啲鋪貼竟然俾你話，喂，我借俾你喂，我借俾你喂， 所以咧，通常就嗰啲連鎖咯，因為佢哋會多比較多 fitting room 啊，就即係咁樣講，即係唔會係最大嘅影響，又阻住佢哋做生意，咪行個方便咯。 係啊，都算好好啦，真係。咁而家你仲喂緊噶嘛？係咪啊？ 我而家冇啦，而家两岁几都停咗 啦。哦，已经停咗啦，咁都好好啦。你呢个经验，又唔系叫大家咧逢铺贴就去问下嘅。 我要喂奶，借间房嚟咁样。 起码多个选择，真系危急关头咧，就唔使太彷徨啦。 即系冇地方，又冇公园，咁样可能就出面落雨，咁你点去公园啫？系咪先？即系 系 啦，咁都系一个唯一一个可行嘅地方。啊，我做从来都冇谂过。 如果我系铺贴咧，我就因利成变，推出嗰啲咧，即系喂奶衫。 真系。 我又开放嗰间 fitting room 俾你喂奶，跟住顺便 sell 埋你啊嘛。太太，你喂完一份试下，我哋呢件衫都几好。真系啊！ 好啊，多谢晒陈小姐嘅电话， 多谢陈小姐啊！呢个几得意， 好 好 事嚟嘅， 好啊，都系。 你谂下，以阿田啊，拗优惠嗰个头脑，佢都唔会可以谂到， 系真系冇谂过。 但你试下而家再生一件啦，你再生一件嘅话咧，你嗰个头脑就会有 开咗啦。 系，我都觉得系。OK， 听讲个话好似真咁样。 讲话好似我都想咁 啊！阿华听到啦， 好紧张啊！华依家心碎不已。 系啊，唔怪之我前几日见到阿华，我觉得阿华咁愁啦， 愁头丧气 咁样，唉，真系惨啊！ 好啊，呢个听众啊，林小姐， 系啊， 林太系嘛？ 系啊， 咁我有两个小朋友嘅，而家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嘅啦。我两个都系为咗一年嘅。咁我第一个时候我就翻半日嘅。咁嗰时就同人事部倾，我喂人奶嘛，第一次。咁然之后就佢哋就话，不如你入 server 房，因为又唔想俾大老板知大老板系男人嚟噶嘛。咁佢系啦，咁啊喂入 server 房嘛，因为我哋喂人奶咧个泵咧，其实个力度都好紧要啊，因为好唔 efficient 噶嘛。咁就最好就插梳头。咁通常嗰啲office 嗰啲廁所都冇插梳頭喺個， 咁啊係， 咁我就梳化房就一定有插頭啦。咁後屘咧就喂喂下唔掂喎，因為好凍啊個梳化房。 係因為佢要冷卻嗰啲電腦噶嘛，係啦。 係啊係啦，咁啊即係佢就封曬嘅，但係都有空間可以坐。咁後屘就喺梳化房同埋佢梳化房有兩道門嘅，我就喺門同門中間又咁啱有電掣，我喺嗰條。真系转唔到身嘅位咁样喺度喂喂人，即系泵人。 泵奶系系。 咁得意喺个梳化房门与门中间。 佢咁啱要就个电掣位。 系咯，又有个电掣喎。 但又有个电掣。 系啦系啦，我啱啱你咁啊。 系 系啊，咁啊，然之后有时即系我嗰时又出差嘅，咁啊出差啊，我记得有一次就好弄，因为出差就好扯噶嘛，由早开会开到晚咁样，咁啊十点钟翻到酒店就谂住泵啦，点知就唔醒起带个转插头喎。 哦。 咁呢然之后呢哇然之后后咪就唯有要手动啦，即係自己用手即係搞咗好耐囉。同埋有阵时就係啦，有阵时就返半日咁按住返去先泵，突然间老板话喂出去食饭啊咁样，然之后就话我可以去厕所先咁样，然之后就用手动就接晒啲奶出嚟，即係 哇 哇即係都好系嘢㗎喎。 你真系妈妈的爱啊。 对你咁样手动。 又 痛又落，系咪好耐添？如果你用手揸好远噶嘛， 揸7个字啊，真系要先至冇咁痛啊！ 你去个厕所去7个字，咁即系搞到要 系唔系？咁我就知道嗰日同佢成啊，我就早少少自己入厕所。 好炒啊！咪唔可以唔食嗰又真系吓？ 唔系啊，讲紧佢唔可以， 唔系啊，我就话佢可以唔食嗰啲应酬饭， 系啊 ，B 要食啊， 佢又 要出嚟啊，全部都系一定噶， 系啊系啊，三样嘢一定。 你又要呃个脑，你个 B 好大食，咁所以你不断要唔可以俾佢太谷， 即系自己要呃自己， 所以。 系啊，边唔够饱噶？你一定要俾多啲啊！加油啊，奶咁，你要俾多啲嚟啊！ 唔系加油，系加奶啊！ 加奶啊，喂！ 喂，咁你话咧，即系 方便嘅，同啲人奶妈嗰啲出街咧，突然间话，喂，我哋今日不如一齐出街食埋晚饭咯。咁嗰啲奶粉嗰啲就真系要翻屋企咯。我哋嗰啲真系可以啲。人奶媽就自己埋身嗰陣時，咁就可以去到邊喂到邊，咁就唔使咁大袋嘢。 林太啊，我想問咧，頭先話咧，你大老闆係男士啊，可以俾佢知道你係喂緊人奶，即係 佢知，但係佢成個運作係完全唔知嘅。 即係佢唔想俾佢知道佢而家做緊乜，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係啦， 你怕尷尬定係乜嘢？如果佢可能知道你咧，可能就唔會叫你去食嗰啲飯咧，或者唔會叫你開嗰啲會。 咁啊係喎， 會 唔會 咁咧？ 唔会噶，因为我好近个大老板，个大老板系嗰啲几十亿身家，佢唔会理解我哋呢啲即系呢啲人，即系女士，佢觉得佢唔会有，佢唔会理嘅。 哦， 系啊，所以讲都唔会同佢讲咯。 但起码有其他嘅同事帮到手，你所有嘅问题都处理咗， 帮手安排， OK， 俾个位俾我咁样咯。 哦，同埋可能你又唔知咁点同大老细，大老细我今日想同你做个 beefing 咧，其实喂人奶嘅步骤有5个嘅，系啦，你可唔可以下次就唔好喺呢个时候叫我食饭？ 唔系，我觉得可能同佢讲咗之后，你就唔使有啲咁多论尽嘢啊，即系又要开会，又要自己 有阵时食饭见到啲客啊，讲两句小朋友嗰啲。小朋友嘢咧，即系人哋可能做女士咧，佢都话喂，你哋唔好讲埋八婆嘢咧咁样。 唔系咁，有人理解嘅， 同埋佢几廿亿身家啊嘛，我哋明佢谂乜噶，我就嚟明噶啦，我估。 系啊， 系 啊，系啦，即系佢几廿亿身家，应该有5个人服侍佢老婆喂奶嗰啲嘢啦，真系 辛苦晒。 去俾时间你。系 啊， 而家终于即系 OK 啦，而家4岁7岁都唔都 脱裤开啦， 系啊系啊 系啊，恭喜晒，你可以好安心去食饭啊，真系。 系啊系啊， 都系一个经历嚟嘅。 系啊， 好，多谢晒林。 多谢 晒， 拜 拜。 1732388， 系听咁多个电话咧，好似大家都有堆几好嘅经验啊。 虽然辛苦，但系都笑住讲嘅。 系啊，呢首歌好好噶。 点解啊？ 叫饮歌啊。 再 于这漂亮游乐场， 来现场 同伴成双。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话喂母语咧，除咗希望外界唔好歧视之外咧，嗰、那个妈妈自己咧都要正视、哦 嗯， 因为原来咧有好多真系嗰啲叫做传说中咧嗰啲误区咧。是一路犯落去的。譬如我今天见到有一些叫做那些专业医护人员呢，他跟大家说，各位妈妈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误解呢，都市传说你们自己流传了很久是不对的。 是什么呢？ 就是老公可以帮手啜奶。 有这个 有 有的咩？ 有嗰阵时我都有听过， 但佢啜咗嘅话，咪会吞 咗咯。有阵有阵时就系话咧，塞住咗啊，塞住咗啊嘛。譬如当大家就讲紧分享话，如果谷住咗点算？譬如头先我哋同学仔都即刻话啊，有啲听众话用热毛巾敷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原来嗰阵时真系流传咗好耐嘅。我老婆生嘅时候咧，都系听唔知边度啲人讲俾佢听咧，佢就话。假設真係塞咗好谷嘅話咧，佢話因為你一日就人手幫啊嘛，如果你人手幫唔到嘅話咧，可以叫老公咧代勞，因為都係想模擬呢個小朋友啜嗰個動作咁樣。呢、這個都市傳說原來係假嘅，因為嗰啲專業醫護人員佢話，咁始終咧你老公係成年人啦，個嘴同小朋友咧力度各樣都唔同，仲要咧你係會污糟嘅，細路仔個口啊冇菌嘅，你咧就污糟邋遢啦，真係哇！ 有爛牙喎，係咪？ 有爛牙啦，又口臭又講粗口啊，咩都係曬，所有老公都係衰嘅咁樣。 所以唔信就唔好唔信啦。係 啦，所以佢話原來咁樣咧，反而可能會令到你發炎。 哦， 呢个其中一个，同埋佢唔会代到你，即系解决到咁大嘅困难嘅，反而可能会有第二啲问题噶。 嗯， 因 为 你咁啜法啦，佢啊真系唔知点算啊。 小心处理，小心处理。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就美国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控告美国政府。华为的声明说，美国国会一直未能够提出任何证据支持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华为在深圳总部召开记者会，轮值董事长郭平说，华为是被迫作出法律行动，亦都是最后的手段。他說相關的禁止措施不單止不合法，亦都限制華為進行公平競爭，傷害到美國的消費者。他又指控美國政府入侵華為的伺服器，竊取公司電郵。一名63歲小巴司機去年駕駛專線小巴沿著深水埗福華街行駛，撞到一名72歲拾荒老婦，送院搶救後不治。 司機被裁定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名不成立，改判不小心駕駛罪成，判監兩個月，緩刑一年，停牌一年，並需要自費完成駕駛改進課程。法官判刑時說，被告駕駛時有留意交通情況，有盲點才看不到身形矮瘦彎腰的十方老虎，考慮到案情和被告背景特殊，作出緩刑的裁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說，就23條立法是香港憲制責任，中央政府希望特區盡快就23條立法，處理是有時限，但何時立法取決於特區政府是否已經有心理準備，但若果未能夠降低公眾的疑慮，立法亦都會有阻礙。陳智思接受本台專訪時說，2003年曾經經歷23條立法的過程，當時社會擔心會影響香港人最寶貴的言論自由，他認為特區政府需要向公眾解釋言論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界線，令公眾對立法有信心。他又認為推動政改比23條立法困難更大，中央已經說明了底線，若果沒有準備接受妥協，重啟政改討論亦都只會消耗精力，最終原地踏步，對香港亦都不是最好的安排。在北京，港區人大代表團舉行會議，人大常委譚耀宗說，有人質疑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令香港被規劃，最終目標是否要將香港同化，他認為這種理解非常錯誤。譚耀宗說，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發揮香港自身的優勢，一國兩制給予香港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正正是香港參與大灣區的優勢，不認為香港是被同化。港區人大代表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說，只要打通各地關卡，地方上的商業和民間交流自然會增加，面對世界經濟不穩定，保護主義抬頭，粵港澳大灣區顯得更加重要和更有需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天氣稍涼，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東風逐漸增強。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聽日天氣稍涼，風勢頗大。而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905點，跌131點，成交金額5,418,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101點，跌5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636點，跌63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做價，騰訊控股357.8跌4.2，吉利汽車14.78跌1.04，中國平安83.4跌1.1，安石 A 5014.32跌2.4，華夏滬深345.4跌4.5，建設銀行7.1跌2.0，友邦保險77.15跌4.5，匯豐控股65元升3毫，南方 A 5014.42跌2.2，中國人壽21.65跌了7毫。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11.73，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4，加元1.344，新西蘭元0.679，人民幣6.712，英鎊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440點，跌155點。港金現價報12,060元，跌1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86.49美元，賣出1,286.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嘅，不过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有少少车龙。排到釜山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 长者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出街，可以穿浅色或者鲜色衫，比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清楚见到你。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85或8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月21号至3月30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老婆，我同个仔咧出去买电锯翻嚟啊！ 老公啊，个机仲用得噶噃。 妈咪啊，屋企两把电锯都咁旧又崩噶啦，值得放弃喎。 我仲会买个插头同埋电线。 老公啊，条电线用胶纸黐翻佢咪得咯？ 电线都甩晒啦，再用会出事噶，值得放弃啊！ 你哋两个啊，值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检查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Adrian 傅之日。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啦。咁啊，风英嘅题目挤低咗咧，可以上我哋面书留言啦，电话号码照样打1872388，讲下你喂哺母乳嘅经验。 系啊，咁啊，喺 office 又好，屋企人里面相处又好，同朋友相处嗰时喂哺母乳嘅时候，佢烦恼啊等等嘢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 开心事都可以嘅。 系啊， 好，豪仔阿天，你哋信唔信以毒攻毒呢四个字？ 信。 例如咧，有啲咩例子你会信啊？ 我哋组合咯， 系嘛？愿闻其详，请解说。 你又读，我又读， 我 读 咩先？ 啊、 大家读又读喺唔同嘅地方， 系 咯、 啊， 系啦、 啊， 咁加埋三个。 荼毒啦，荼毒对方啦。 系啦、啊，嗱，以毒攻毒。但如果我话，譬如伤风感冒啦，本身就病咗啦吓， 系、 啊。而家、啊、有一个，你可以话新嘅技术啦， 食雪糕咯。嗰时听过以毒攻毒。 嗱，例如你听过啲咩啊？ 唔系话如果你喉咙痛啊嗰啲啦，就可以食雪糕咯。 系， 咁佢就话会令到你个喉咙咧就消肿噶啦，咁样。 我就会听到系话，譬如你敏感对嗰样嘢敏感啊，就系咁样食到佢唔敏感为止咁样咯。 哇，嗱呢个要小心啊！ 呢个要小心嘅，有啲人咁讲嘅。 又唔见你可以成日搭货咧。又唔见你拥抱只老师， 佢 惊课业噶嘛，佢、又惊舞龙舞狮噶嘛， 佢话有人咁做，佢冇话自己咁做啊嘛， 所以如果以毒攻毒，应该叫佢咁做。 我前两日咧忍唔住，我哋咪一齐去食牛腩河嘅， 系啊系啊， 我话真系忍唔住，个个落辣椒油咧，好想落辣椒油，我中意食辣啊嘛，哇，落咗食咗辣椒油之后咧，嗰日晏早冇乜点咳，即系以毒攻毒，即系通常话呢啲辣嘢啊，刺激嘅嘢啊 嘛， 你就又入得。不过我要讲嘅呢个以毒攻毒咧，首先要提话俾大家知 ，PG 嘅， 系系， 而且系我自己就唔够胆用啦。 系 阿田，我都好肯定你唔够胆用呢个方法嘅。 系 豪仔咧，你啊真系要听啦，因为其实以你身体嘅状况嚟嘅话咧，你可以揾到份外快。 系咩？系咩？即系话，如果你系一个病人嘅话咧，就 你病人嘅代言人啊嘛， 系 咪？有一间外国嘅公司，佢出咗一样嘢叫做以毒攻毒纸巾。 以毒攻毒纸巾 系啦，即系一张 tissue 嗰个纸巾啊吓。 咁佢就会有啲， 如果哦嗰、那个纸巾系有 病 嘅，有病菌嘅， 冇错。 咁你当你用嘅时候咧，你咧就 你系感冒嘅，佢就俾啲感冒菌你。 感冒纸巾你 系啦， 咁譬如你屙呕嘅，佢就俾啲屙呕纸巾你嘅。 嗱、哦，佢专攻感冒嘅、 哦， 你讲嘅啱嘅。嗱、啊，件事真系好得人惊嘅，仲要件事一啲都唔平啊！ 我哋已经冇讲真假新闻好耐啦。 我想讲呢单真系好啱讲真假新闻，我睇到嘅时候，任何角度都系假。但你谂下，如果 山丹新聞嘅記者咧，係時代雜誌嘅記者，都揾咗呢一個嘅公司嘅創始人，同、 okay. 佢做咗個專訪嘅。咁我諗呢單唔係假啦啩，係咪先？ 可以推呃你㗎，究竟係點㗎？ 件事係點咧？佢就話咧，呢一有一間嘅呢間嘅 Tissue 嘅公司啦 嚇， 佢咧就喺網上面售賣一盒盒嘅紙巾，而呢啲嘅紙巾咧係有人用過嘅、 哦， 都係有一啲有傷風感冒嘅人用咗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盒。系啦，呕心噶吓，呕心噶 吓。跟住嗰张纸巾冇掉到，跟住摆喺度 keep 住俾你，你再用啦。 再用呢一个明火烘干佢，颜成粉铺翻干净。 嗱，几层嗰浸咧，你唔好谂住系葡萄糖吓，其实系嗰啲鼻涕干咗。 唔系，亦都唔系姜黄粉。 系啦，黄姜粉啊。 黄姜粉啊， 你哋讲嘅全部都啱，真系佢特别请咗十个人。 犀利。 佢哋病嘅时候咧，就打乞嗤又好，擤鼻涕又好。 好好啊。 嗰啲嘅纸巾， 真 系 有得 捞起。 系啊，大量雲吞你可以售賣啊！ 嗰啲係精品嚟嘅，如果咁樣， 咁可能你可以收貴啲啦。嗱，佢個方法係點樣咧？總之嗰啲人咧就打完乞嗤、擤完鼻涕之後咧，就會入落一個盒入邊度嘅。入咗落呢個盒之後咧，大家就可以買啦。佢個道理係乜嘢咧？佢就係話咧，意思就係話你可以先用呢一張嘅紙巾，因為呢張紙巾本身係有病菌㗎啦嘛，係咪？ 佢病緊嘅嗰啲人， 嗰啲人係病緊嘅，咁唔病緊無端端邊有鼻涕咁滲出嚟 啊？ 唔係 啊，我講緊即係用嗰即係買 買啊，個用家都有病。 买嘅你就系想你未必已经有病， 啊、 你可以系 预防， 预防 唔系嘛？ 嗱，佢个预防又唔系完全系预防嘅。 打流感针啦， 系啦，你呢个有得讲，你俾我讲下先啦，你哋冷静啲啊，两位朋友， 小伙仔， 系啦，佢就话 俾佢讲啊， 呢一个盒里边 俾佢讲啊，你唔好再阻住佢啊， 我冇阻住佢，曾志豪， 俾佢讲， 系咯，佢唔讲啫嘛。 咁我講得未啊？係咪啊？佢咧就話：你攞呢張紙巾咧，就首先感染咗自己、 哦、 有感冒。 OK， 然之後咧有個講法係咁噶嘛、 啊。 你早啲有咗呢一個病之後咧，你就有咗抗體。 抗體 之後咧，如果有同一類病嘅時候，你再感染到嗰啲細菌咧、哦，你就唔會感冒啦。 係、哦、啊，成日都聽咁樣聽。係 啦、 啊， 即係唔係話喺呢個病我惹你噶嘛？ 啊、 你而家惹唔翻我噶啦、啊，因為我病過，我有抗體啦嘛。我哋即係的而且個坊間有一種咁樣嘅都市傳說噶喎，係咪？ 我冇聽過。 佢就係 sell 緊呢一樣嘢。 唔 係，我有抗體就唔會中招啦。 嗱，你係本身因為已經惹到菌啊嘛，咁但係問題我哋好地地，我話唔想惹到你嘅菌嘛。而家係講緊嗰個人， 唔知你講乜啊？ 嗰個人好地地係用緊嗰個病嗰個人嗰張。 我唔想要抗體，我想要抗例。 係啦，係啦，係咪咁樣啊？ 嗱，佢 sell 緊就係呢一樣嘢咯。 sell 呢個 concept 係啦，你未必，因為有啲人可能咧就會話，我嚟緊要去，譬如我要去日本， 哦、 舉個例啊，我要去日本、工作，嗰邊咧就流行性感冒好嚴重，各樣嘢咁樣。 我想病 緊先。首先我就先病， 啊、 去到有抗體咧，我就唔會病啦。咁樣 嗰、啊那個概念啊，咩概念？ 佢真係搞笑 嗱，佢真係有個咁樣嘅概念，但係你又真係佢唔知點講啊！ 揾唔到 六百三十蚊一盒，而且佢喺佢哋嘅官方網頁度咧，我唔知呢個係咪佢哋 marketing 啦，即係銷售嘅伎倆啦。长期售卖咧系卖晒嘅， 咁梗系 marketing 伎俩啦，边人买佢啫？ 嗱，咁嗱， 长期去到嗰度，佢都话冇货冇货。 起码佢自己就话我哋大卖630蚊港纸啊， 佢每日得盒噶咋？ 唔系咯， 得盒货，跟住卖咗咪冇咯，系咪先？ 如果呢条桥 work 嘅话咧，真系好难搞。 真系啦， 个 垃圾桶长期都俾人执晒嗰啲纸巾 啊！ 佢讲咗噶，佢哋嗰个品質係有保證㗎，所以佢哋就請咗十個人咧，十個專員啊，專 門 就係破病嘅，專門就將啲病菌跟住就入盒啦，入盒之後大家就可以有得買啦嚇。 喺邊 度啊？呢個係嘅，係嘅，美國嘅，係啦，美國嘅商家嚟嘅咁。 佢哋真係發窮惡啊，冇錢啊，而家真 係。咁佢都諗得出啊嚇！ 我估咧， 咁醫艾滋好容易嘅啫，真係。 點啊？ 你使乜驚有艾滋啫？ 我染 咗你不停不安全就得㗎啦喎！喂，你係咪有病？我快啲嚟，快啲，快啲嚟！咁我就好安全噶咯。 我唔知呢个例子系咪完全准确，但系好明显呢一单咧，即系你话有间呢间公司喺度，我信嘅，即系咩都嘢会有人卖噶嘛，系咪？但系佢话佢自己好生意啦，我谂我哋直播室三个，我哋已经唔够胆试啦。 咁以后真系咧，不准随地吐痰啊！ 因为好有用， 系因为挖宝嚟嘅呢啲。 你前面随地吐痰，后边嗰个咧就十金噶啦，即刻淘金热噶啦，系咪先？ 系啦，咁啊有一啲嘅即系记者就访问咗嗰个创办人之外咧，亦都访问咗啲医生同埋专业人士嘅，佢哋都讲咗，喂，病毒 唔係咁樣運作㗎喎，即係我哋佢本身嗰個 theory 呢，首先我首先自己惹病咗自己先，跟住我就有咗抗體，我就唔會病啦咁樣。佢哋呢都係話呢，病毒唔係咁樣運作嘅。 喂，問題係我醫唔好咁點算啊，無端端即係好人變病人咁樣。 咪如果呢條橋 work 嘅話呢，我哋就唔會有平時講喂你傳染咗我啊。 你會打一次你戴口罩啦。 咪囉，咁你傳染咗我，點解嗰一下就係傳染，你嗰個就變咗抗體呢？ 哦，呢個唔知。仲有呢，醫生話有一樣嘢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因为病毒嘅种类好多啊。你就算我当你觉得啊，你惹咗自己先有抗体得啦，但你都唔知道自己你系嗰种系咩病，嗰个人流出嚟嘅鼻涕有啲乜嘢病毒嗰样嘢，其实真系冇人知噶，系咪？你哋又唔系专业嘅人士，你就求其攞一啲人哋用过有病毒嘅纸巾嚟自己用，佢话呢个道理喺边一度？ 咁我推出 2.0 啦， 好嚟啊，试下。 咁我哋咪推出哦，你想知唔同嘅病毒啊嘛，得。我哋 化验先。 系啦，我哋呢个咧感冒一。甲型流感、乙型流感， 做翻多门生意， 干咳、九咳， 我剔走嗰啲先。嗱，呢个纯感冒嘅啫，只系令到你头痛。 纯感冒配方 系啦，呢一个就唔得啦，因为佢就话原来啊同类型嘅，就话感冒嘅病毒啊，医生话有超过200种， 所以咪出200种咯。 系啦，你纯感冒系边一种啊？ 200条啦， 系啦，哇，你 喂都抵喎。 A 感冒 B 啊，定系点样咧？ 同埋如果你咁样分嘅话咧，仲可以有唔同咧，譬如话你系想要浓痰啊，浓痰化不开啊， 同埋 你 想一个礼拜病，两日病噶啦。 小痰多结啊，喂呢啲越分越劲喎，直情仲可以攞埋嗰啲生粉咧，沟水咧。又结啊又剩嗰啲咧，开埋俾你睇样本。 我自己觉得同饮符水系冇乜分别。 正啊，你想要大黑黐定小黑黐啊？系啊， 你唔使用嗰啲纸巾啦，想饮溶装，我同你 可以 冲水啊，系咪？冲剂添啊，有系咪？ 我有理由相信咧，其实佢系嗰啲咧，嗰啲咩啊 ，Playboy 啊，过嚟呃女仔嗰啲嚟嘅。不如咁啊，我哋嚟一个直接输入抗体啊，呢啲啊真系同你打针一样啊，真系。 系啊，咁佢就话，总之各样嘢，医生都话呢一个佢有生意头脑嘅，亦都有好多人讨论。不过系咪真系有用咧？都几肯定系冇用噶啦吓。 我快都答，我全身上下都 可以 供 应。我哋咁话咧，系宝嚟嘅，原 来系啊，全身上下真系。 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丰收快活人。头先有汤宝如感冒。 嗱，你两个咧，阿曾志豪啦，同埋黄耀祖咧，你哋都有养狗嘅。 系。 但系你哋间屋啊， 系 嗰、那个设备所有等等嘅嘢咧，啱唔啱你只狗狗住嘅咧？你觉得 啱唔啱啊？ 定系你装修嘅时候都有冇为佢而谂过一步嘅咧？ 有，我第一次装修嘅时候，简直为佢度身订造。 嗯， 直情我见到自己都妒忌佢。 嗯， 系啊， 因为佢有个狗嘅冲凉， 佢有狗嘅冲凉位置啦，仲有个狗嘅厕所咧，框埋个水泥砖咁样围埋俾佢。 啊、 嗯！但系后来发觉人同狗嘅审美眼光太唔同，佢一次都冇喺我指定范围里边屙个尿同埋冲个凉。 我想话咧， 佢最后都系 share 我个浴缸，同埋周围喺个尿垫度屙，系晒晒 嘅。我有两个朋友都系咁咧，喺佢装修嘅时候 好傻仔， 第一次好正嘅，仲特登咧夸大咗个厕所咧，即 系 因为自己本身大人即系会有个冲凉嘅位置，都将个浴缸拆咗嘅， 系 将佢改咗唔用浴缸，仲要企缸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仲要分开一半咧，就一边咧俾狗狗等佢咧啊，好好谂得好好完美嘅，就放完狗翻嚟咧就等佢摆喺嗰度，跟住肥水，跟住冲凉洗脚嘅，或者系俾佢去便便咁样。跟住另一边咧就系自己大人冲凉嘅地方啦。 想象啊嘛。 跟住咧嗱，我睇完你嗰个系咁，我睇我两个朋友屋企嗰个所谓嗰个缸。都是摆晒桶啦，摆晒物杂物啦，等等冇用过嘅。 系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咁但系你净系觉得呢个冲凉嘅位置系净系俾佢系啱数噶啦？ 咩意思啊？ 即系只系为咗佢 嗱， 茉莉公主咧冇一间房，但系佢喺屋企入面有三张床嘅，上过嚟佢知嘅。咁样咧，佢就系、是、 佢有三个狗斗嘅， 佢开心嘅。 我去冲凉，你觉得佢开心嘅？ 我觉得佢开心嘅，因为我试过买一啲新嘅床俾佢，有阵时你知啦，床瞓得耐咗都会淋咗嗰样嘢。我想佢舒服啲，佢从来都唔肯换嘅。 哦，即系 狗斗 细 路啦， 因为好似细路咁样揸住嗰张被咧，你一洗都要揸 住，咬住嗰条手巾仔定嗰条手巾仔啦。咁所以佢有佢嘅地方嘅。 咁你都系俾个狗逗佢啫，咁你都应该要有噶。咁、但系问题系屋企有冇呢啲设施系俾佢用嚟玩乐嘅咧？又或者俾佢用嚟休息嘅咧、 哦？由于狗嘅关系咧、啊，全屋所有嘢都系佢玩具。 其实系咯，嗬，即系狗仔可能就活跃啲，唔同猫。 猫就要有条嘢勾下勾下咯。 我茉莉公主有好多公仔咯， 佢 中意玩公仔嘅。 因为你会买俾佢咧， 佢有超过100只公仔嘅。 系啊， 系啦，就劈晒屋企入边 太多啦，真系。 我都觉得系过分嘅。否认 猫同狗可能嘅养法系 好唔同 噶， 好唔同啊！ 咁你有冇识得养猫朋友？佢系点样去服侍佢啲猫啊？ 咁你一定，譬如要猫网嗰啲，你就走唔甩啦。即系如果你要开窗嘅话，以避佢哋会即 系 狗，你就唔使惊会即系跳落街。 有嗰条有 嗰 条麻绳扎住嗰碌柱，俾佢磨指甲 啦， 喺度搲啦，同埋 都系你自己买嘢翻去俾佢。 同埋你要有好多窿窿罅罅俾佢捐咯。 系啊，我个 friend 直情系贡献咗成个厅，我入到去咧个厅唔坐得人噶， 唔坐得噶，我只猫坐噶， 你都唔想坐。第一佢唔会有 sofa， 佢知道你会歪嘅，佢全部可能嗰啲布艺家私咧木框啊，求其两张 cushion 垫上去啦，你谂住坐啦，佢都歪紧噶啦，系咪先？同埋全屋嗰个厅都系佢噶啦。哇，咁你哋咧，哦，开咗道玄关嗰度，唔系玄关啦，开咗中间道房门之后咧，后边嗰半壁江山先系佢咯。 可以话奴嚟噶啦， 系啦，奴隶同主人啊共享半间屋， 而边个系主人，边个系奴隶，大家都知啦。 咪就系猫奴咯。嗱喺日本福冈，嗱因为日本咧都好多人咧养猫嘅，咁佢哋啲地产咧又真系谂得好周到噃。 点周到法咧？ 猫屋噶嘛？ 系，佢话日本一个地产商咧就系因为知道太多猫奴啊，知道咧即系大家咧，譬如即系真系好多喺乡下走出嚟市区做嘢嗰啲人咧，咁佢又未结婚啦，但系又希望有个伴，即系有个伴啦。咁咧，咁佢哋又要租住地方啦，咁于是乎咧，即系正正因为有呢啲咁嘅 target 咧，佢哋就起咗一个叫做咧，为猫为养猫人士而设嘅大厦。咁咧地方唔系太大嘅啫，只系讲紧200-300尺嘅啫吓，俾你同个猫同埋嘅自己住嘅咁。 系， 但系个屋企里面嘅设计咧，主打咧都系俾只猫嘅。 咁佢有啲咩嘅特色咧？ 嗱，系啦，因为佢咧知道啲猫咧就即系 中意爬高爬低， 爬高爬低啱啦。佢咧喺个室内里边咧，佢已经设计埋咧一啲楼梯，好短，即系好矮，即系唔系有啲楼梯好高噶嘛，一级与一级之间，佢俾一啲好矮嘅楼梯级，已经设计埋喺里边啦，方便啲。媽媽喜歡琴上又琴落啦， 我覺得好有市場啊！ 如果你間屋夠大，少少整到， 唔係啊，佢淨係都話為有養貓嘅朋友而設 㗎。size 唔係好大㗎，佢話200-300尺啫嘛，但裡面已經內置咗呢啲 內置樓梯 啊，係啊，內置啲樓梯俾你去，即係俾啲貓仔行啦。跟住咧有個落地嘅玻璃嘅窗咧，因為佢話啲貓仔中意望街嘅。咁但係當然咧，佢有埋即係嗰啲窗好高嘅，即係有埋蚊嗰啲叫做網， 係啊貓網。 同埋佢会油油唔会长子，因为啲猫会歪噶嘛，惊歪烂啦。仲有咧，佢哋话啲猫咧中意咧出嚟出去咧，佢话有啲小门口啊，喺间屋里边整埋啲小门口俾佢可以穿下穿下咧，即系都系玩噶嘛。 即系咪类似狗窿啊？下边道门咧有个活门俾你走嚟走去咁样。 系啦系啦，咁佢话咧，哇！佢话一出之后咧，佢大受欢迎，因为咧佢每个月咧只系讲紧4000+租啫嘛。 哦， 咁但系已经有间200-300尺，仲有一间猫厕所俾佢哋咯，即系有个猫厕所俾佢冲凉。佢话咧，哇，大受欢迎得好紧要。佢话咧，佢有啲猫仔，佢睇你睇下屋企， 我见到 啲楼梯仔咧，俾嗰啲猫喺度跳下跳下咁样。佢话好窝心。 我想问下呢个200-300尺同埋4000蚊系咪净系俾猫住噶咋？ 唔系俾两个人啦， 系咩？仲有人？哇！即系人系可以跟埋去住啊，真系赐福啊！ 估唔到啊，系咪？ 系啊，皇恩浩荡 喎！系俾你系即系有养猫嘅人士去住。 我知我知，因为主人住咗啦嘛，猫奴有得跟住去，真系福气嚟嘅。 我有个朋友咧住村屋嘅，跟住咧佢有三只猫，跟住佢系即系有下面嗰层同埋即系二楼嗰层两层咁样啦。 二楼咁系佢租住。 有一层系猫嘅。 下面嗰层个厕所咧系只猫嘅。 哇！ 即系有一个厕所系专系 放 佢哋 嘅。 系 啊。 咁有咩？全部都系猫砂铺晒里边噶嘛？ 唔系啊，佢个猫佢真系识得有猫砂啦，同埋识得喺个马桶度去厕所咯。 我想问下 马桶厕所。 我头先听到，我真系想有少少妒忌啊！你几时有听过咧？有个设计师话咧，我哋专门为咧男仔设计嘅一间屋，我哋专门为咧读书嘅同学仔设计嘅一间屋。喂，冇噶， 唔系我哋香港就有阿妈特别为阿仔搬一间屋去个校网度啊嘛， 最多都系咁，但系你里边嘅 design 你冇听过有呢家嘢喎。 佢仲要话有全智能嘅嗰啲叫做遥控嘅啊，等佢咧即系譬如个主人好耐 我都想望窗啊，又唔见佢设计间屋话俾我望海啊，望窗咁样嘅，点解？我妒忌，我仲有楼梯 人啊你， 仲有楼梯俾你爬，系咪先？ 仲有窿俾佢捐啊，玩下玩下。 嗱，如果你设计俾死僆仔嘅，我都谂到啦，佢哋中意打机嗰啲咧，你咪话 机房咯， 你咪话个 mon 吊喺个天花板度都。好啊，点解我哋冇噶？ 因为咧， 人不如畜生。 我哋得个百几尺，头先有200+尺大过我哋个南米盘啊！ 大250-300尺噶， 咪咯。 我谂我哋只可以接受啦。呢个世界唔公平嘅，就算系人同埋动物夹埋都系唔公平嘅。 唔系，其实我哋一句说话就 KO 咗噶啦。咁人哋系主人嚟噶嘛？ 咁又系。 咁我哋系工人嚟噶嘛？ 奴才啊！ 我哋奴才住嘅地方梗系细好多啦，真系。 你仲可以有啲咩要求啊？有得俾你住啊？你偷笑啦咁啊！ 多谢猫主人带挈我哋。 歌手亦都被捕，暂时未知当局带走两人嘅原因。当地官员亦都冇评论事件。 一名處理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師就說，韋德爾被拘留在加拉加斯一個監獄。當地一個傳媒組織說，過去兩個月，委內瑞拉有49個傳媒工作者被捕。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天氣稍涼，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東風逐漸增強。展望明日風勢頗大，天氣清涼，週末期間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下星期初天色好轉。現在氣溫1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96点，跌140点，成交金额5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6点，跌6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4，跌4.6；吉利汽车14.72，跌咗0.1；中国平安83.85，跌1.15；安石 A 5014.3，跌2.6。华夏沪深345.35系跌咗5毫，友邦保险77元跌6毫，建设银行7.1跌2仙，中国人寿21.5系跌咗8.5，汇丰控股65.5升咗3.5，南方 A 5014.38跌2.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7，瑞士法郎7.817，澳元5.528，加元5.839。新西兰元5.327，欧元8.87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5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2,042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52美元，卖出1,286.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近月管道入边咧曾经有紧急维修嘅，不过已经完成啦。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咁而家去观塘方向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另外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九龙公园径咧一段都系慢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会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一二音乐情人，4月1， 得一想二， 二一二。 陈太，你大厦部老爷 lift 成日坏， 安排紧优化工程噶啦， 会唔会好贵噶？ 唔担心，市建局同政府会喺3月尾推出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资助合资格楼宇为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每部 lift 最多资助50万噶。 咁我都叫法团揾保养承办商睇下大厦啲旧 lift 要唔要加安全装置先。 想知多啲，打3188-1188问下啦。 阿老婆，我同个仔咧出去买电锯翻嚟啊！ 老公啊，个机仲用得噶噃。 妈咪啊，屋企两把电锯都咁旧又崩噶啦，值得放弃喎。 我仲会买个插头同埋电线。 老公啊，条电线用胶纸黐翻佢咪得咯？ 电线都甩晒啦，再用会出事噶，值得放弃啊！ 你哋两个啊，值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检查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Adrian 傅之日。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我哋讲嘅系母乳喂哺啊，吓 系啊，我觉得咧应该要由阿田去同我哋分享下呢个题目系乜嘢啊，系啊，你有经验啊嘛，因为直播室里面得你。 母乳喂哺咧有冇咧即系令到你好骚扰啦，或者有冇俾人歧视过啦？仲有咧就系话啊，而家个坊间方唔方便你去喂哺母乳？有冇诶俾人歧视过？或者工作间嘅时候咧，究竟系点啦？或者屋企人嘅时候，或者同朋友头先系聚会嘅时候，会唔会好有嗰啲画面咧？就系豪仔好想睇到，但系原来又睇唔到嗰啲母乳喂哺嘅情况咧，都欢迎大家带我嚟讲下啦。 系啊，电话号码咧18723888吓，网上留言亦都无人欢迎。 豪语录，玩在 Playhouse。 就在那一年，吉他和我陷入了热恋。 系咪一听到 Playhouse， 好多嗰啲父母双眼就发光，啊，系我哋嘅救星啊！冇错，你以为小朋友最中意去 Playhouse， 其实家长先最中意。 我的可怜，我嗨到最高点。 点解咧？点解咧？所谓嘅 Playhouse 咧，就而家最流行嗰啲啊，通常嗰啲商场啊，就会有啲地方咧，专门俾啲小朋友咧有好多唔同嘅玩乐设施嘅，当然系要俾钱噶啦。僆仔入到去固然就可以玩到癫，欢天喜地啊！但系最开心嗰个都系父母，因为佢哋觉得正啊，终于可以摆低佢哋，我可以唞一阵啊。是啊，你唔好再喺度计较话，哎呀，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咧玩嘅地方系唔使钱噶嘛，免费游乐场噶嘛。而家啲父母会同你讲，如果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我用钱嚟令到自己轻轻松松一个钟。不过喺 Playhouse 里面咧，真系见到好多好搞笑嘅嘢噶。我早两日咧都有同个细路咧就去咗其中一个地方嘅呢啲都 Playhouse， 其实中文都唔知点译啊。总之你当系啲玩乐设施啦吓。咁啊入到有啲咩睇咧？好好睇噶。首先你会见到真系各有各玩嘅，细路仔就固然咧喺度上滑梯又好啊，掟波波池啊咩都好啦吓。佢哋就喺呢个红海嘅一边玩得好兴奋。仲要系咧嘈嘅，因为所有小朋友都系尖叫啦，同埋喺度狂嗌啦。而喺红海嘅另一边上，就系全部低头族，系无一例外。我可以话俾你听，都系低头族，因为所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婆婆，就算连工人姐姐，佢哋都会坐喺一边，好安静，真系静得好紧要，全部耷低头玩手机。但系我完全冇怪责嘅意思嘅，因为我好明白噶。喂，你真系已经攰到咧，你由屋企带到佢嚟嗰个商场，可能你已经咧自己折磨咗个几钟噶啦。你终于去到目的地啦，跑马拉松去到终点啦，俾我唞翻一阵都得啩。只不过无独有偶咧，喺我哋而家呢个世代咧，唞嘅唯一方法咧，通常都系碌个手机嘅啫。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啦，真系冷静与呢一个热情之间嘅。小朋友好热情，所有大人都好冷静。不过我想提醒你，又真系不能够只眼净系望住个手机嘅。点解呢？我就啱啱遇到一个状况，望小眼都出事噶。我就唔系话佢遇到啲咩撞吞头啊、冚亲鼻嗰啲意外，因为嗰啲咧理论上都有嗰啲叫做 Playhouse 嘅职员咧都会帮一帮手嘅。但系你惊唔惊你个细路同人有嗌教嘅场面呢？我见到个情况咧，就系有两个小朋友咧争住玩呢个玩具车。由于我系中途先至望到嘅，我都唔知谁是谁非啦。不过睇个势咧，就应该有人玩紧。另一个小朋友咧，你知啦，冇性噶嘛，真系抢咗佢咧，就想坐喺个玩具车上面玩。嗱，咁本来咧两个小朋友自己嗌霎咧，就交俾佢哋自己处理咧，好地地噶吓。不过其中一个小朋友，佢有个家长喺隔篱，因为佢真系陪住佢啊嘛。个爸爸咧焗住要帮个仔出头，就不停咧就劝个小朋友：，你俾翻个玩具我仔玩啦，佢玩先噶。不如你排队啊，你俾翻我玩具我仔玩啦，佢玩先噶。咁佢个小朋友，即系所谓抢嗰个小朋友，听唔听咧？太细个，佢真系冇听到，佢净系好坚持继续坐喺个座位度。个爸爸咧，你睇住佢肥尸大只咧，真系成个吓，即系郑则仕咁嘅款噶，好大只噶。 咁但系唔通你对个细路仔出手咩？你见到佢就好无奈，不停喺度咧低声下气劝佢：你让开啦，你俾我仔玩啦。劝到咁上下咧，佢个仔喺隔篱又扯，又冇人帮佢。嗱，重点嚟啦，点解冇人帮佢咧？因为另外嗰个抢玩具嘅小朋友，佢屋企人真系唔知走咗去边度。我望住嗰个肥尸大只嘅爸爸咧，佢真系举目无助，周围望，眼神里边就不停喺度询问：喂，边个系佢阿爸？边个系佢阿妈？喂，工人姐姐都抱咗抱头啊！嗱，佢只眼又望过嚟我嗰边噶，佢冇讲嘢，但我知道个眼光里边系流露出一种嘅意思，就话：喂，系咪你个仔嚟噶？我亦都回以一个狠狠嘅眼神话俾佢听：我仔喺隔篱啊，唔关我事噶。咁啊，冇办法啦，嗰个肥爸爸。佢去到最后咧，语气都越嚟越冇耐性啦。佢不停就话：请你而家让开咯。如果唔系，我就要请你让开噶咯。如果唔系，我就要请你让开噶咯。佢仲可以讲乜嘢先得噶？但我喺隔篱，我望到，我心都揦住啊！你谂下，如果嗰日我仔嘅话咧，系嗰日冇打佢，但系你都唔忍心佢俾人喝噶。就算唔系喝啊，咁你都唔忍心人哋个爸爸俾你个仔欺负噶。嗱，所以咧，边可能放养到一个地步？成五分钟啊，扰攘咗，冇一个屋企人走埋嚟噶。你话啦，佢个屋企人去咗边度啊？会唔会其实应该报警寻翻，唔系寻个小朋友，系寻翻个家长咧？一定要跟学。所以我奉劝大家，你去 play house 度玩咧，嗰度唔系你嘅 house 嚟噶，你唔好以为嗰度真系你屋企啊！你可唔可以都系咁以望一望你嘅小朋友，顾己及人啊？另一个古怪现象呢，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嘅。当我哋玩緊波波池好开心嘅时候呢，突然间听到人群一阵嘅惊呼，然后就见到啲工作人员呢就呼吁大家唔好再去个波波池度玩。我几乎以为咪有恐怖袭击呀，做咩金正恩嚟咗咩？咪喎，有啲唔对路喎，闻到咁臭味喎，咪喎，真係好臭喎。然后就听到有个职员细细声同个人讲：赖咗屎呀，在个波波池度赖咗屎啊。Oh no, 我想象唔到喎，喂，因为点解呢？你唔係有鸦片嘅咩？点解鸦片都可以令到嗰个 A 会喺个波波池度出现咗嘅呢？喂，我都有两件啦、啊。即係細路啊，我都係諗唔明，即係冇可能会漏咗啲黄金喺个波波池度㗎。但系佢真系发生咗，搞到成个池系要紧急封锁，然后仲要揾啲阿姐咧，哇，板蓝根都出埋嚟消毒。我请问你嗰个家长究竟系点样包尿片嘅咧？玩的时间永远都不够。所以我又要再提醒大家啦，嗰、那个只系叫 play house 啊，佢真系唔系你屋企嚟噶，你冇理由喺嗰度摆低几两噶，最紧要系喂你可唔可以认先得噶？最后嗰个嘢系人哋揭发噶，而唔系嗰个凶手就梗系一早走咗啦。所以各位家长，当你去到 play house 嘅时候，你只眼要望住你细路，你个鼻都要闻一闻。如果唔系，我惊你就真系万两黄金，大地在你脚下踩啦喂！ 就在那一年，吉他和我陷入了热恋，每天都会见面，还是没时间。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头先阿哈林余澄庆啊，玩的时间永远都不够。 好，篮球比赛豪仔睇得多啦， 系冇错。 有冇试过睇一场篮球比赛？ 系系。 呢一睇出嚟咧，成队队伍咧， 吓， 哇，真系好岩蚕下噶。 即系少林足球嗰啲 friend， 男又有，女又有， 我冇见过， 年纪大都有。但系佢一出嚟嗰阵时，连姚明啊。 睇緊波，都要企起身拍手掌。 哦，咁應該係嗰啲， 係咪？ 一係就明星隊，一係就慈善隊，一係就嗰啲咩退役運動選手隊， 嗯， 一係就嗰啲咧，總之一定有啲名目噶啦， 係啊， 一定有啲名目噶啦， 一家大細咯。 系 咯， 一系就系又系嗰啲，一系就啲明星球员嘅爸爸妈妈，系啦，可能系 元老。 诶，嗱，我讲晒嗰五位朋友，佢哋嘅年龄系咩年龄啊？ Okay. 有三个咧，即系五人嘅队伍嚟嘅， 系 三个咧就大约50岁嘅阿叔， 系 一个咧就22岁嘅青年，仲有一个咧就14岁嘅女仔， 三代啊！ 一个咁样嘅队伍，你估下会有？我俾多个，你估三代？ 三代， 我会话我嗰个 tips 系佢哋系五个人。可以系同一个人， 五个人可以系同 一 个 人， 唔爆胎。 咁嗰啲年龄都唔系咯， 五十岁 系啊，唔爆胎。 五个人系同一个人， 有男有女系啦。呢一、這个 哦，嗰啲咩系咪捐赠精子嗰啲啊？ 哦，捐赠器官啊？ 点解14岁同50岁咧？ 同一 个人、啊。OK OK， 佢哋全部都系得到一个叫做大爱为爱人间器官移植嘅， 即系攞咗个心，系啦，系一个人里面 一个人逝世之后捐晒啲器官出嚟， 心脏啊，又耳等等嘅嘢， 应该系咁啦。 证明你哋两个可以向好人好事呢方面进发，系全对。 Oh, yeah, 好，我见到呢个单新闻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因为咧就系话咧有一位16岁嘅少年。 哎呀， 就过咗身，过咗身啦。跟住佢嘅眼睛咧，佢嘅一对眼啊，就俾咗两位有需要嘅朋友，仲有个肺亦都可以捐赠到，并另外一位嘅朋友，肾同埋肝亦都可以。咁变咗咧，呢五个我头先讲咧，就咁睇出嚟咧，真系少林足球咁样嘅，啱啱惨惨嘅，50岁又有，22岁又有，14岁都有咧。 系， 佢哋就组成咗一队篮球队。 哦，但系佢哋即系又可以喺一个叫做。即系成日都会讲私隐噶嘛， 嗯、 即系又可以俾佢知道，其实你哋呢五个人咧都系嚟自嗰一个人，即系走咗之后咧就捐赠器官俾你延续生命嘅。 不过好似捐赠器官系 OK 嘅， 我唔知啊。 领养嗰啲通常就话，唔系捐精子嗰啲就话唔俾人知啫、因为通常为爱人间嗰啲知嘅，因为你见好多报纸都话咧，多谢你个仔救咗我啊，有噶有噶，可以俾佢知噶， 系啊，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嚟自一个人嘅， 系啊系啊， 系啊，因为咧个当事人咧即系过咗身嗰位朋友啦，佢咧当年。就是2017年嗰阵时咧，因为突然之间个脑出现咗问题、所以咧就离世咗。咁、但系咧，佢当时嘅爸爸咧就想啊，就将个仔嘅器官咧就捐出嚟啦。开头咧，佢个妈妈咧完全接受唔到 嘅。其实咧，我 中国人嚟嘅，担心喺内地发生嘅。 哦 ，OK， 其实咧，我会咁谂啊，其实即系点解唔接受咧？其实你会将话系个仔离世系接受唔到咁，咁年轻系咪？咁但系咧，你将个仔里面所有嘅嘢去延续其他人生命，即系话你个仔嘅身体里面嘅嘢仲喺现世， 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继续活着咯，咁样。 即系我会觉得，更加觉得不如我得闲约翻呢五个人一齐聚、我就会将阿仔嘅嘢合一咯， 系 咪？即系喺翻度咯，会咁样。 因为呢单新闻咧，开头咧，即系妈妈开头就反抗啦，即系抗议啊，唔中意啊， 系抗拒啊。 但系后屘咧，佢都应承咗。咁、之后咧，其实佢个仔仔咧系可以帮到7个嘅病人。 7个啲头先 当中嘅5个咧，就组成咗呢个嘅篮球队啊。系啊，因为咧呢一位嘅当事人啊，过咗身嘅朋友咧，佢生前咧系好中意打篮球嘅、所以咧佢哋呢五位咧受到受捐赠嘅朋友咧，佢哋就组咗队篮球队。仲用翻呢一位捐赠者嘅名啊，作为哋球队嘅队伍啊，所以咧就真系不限年龄啦，10几岁又好，50岁都好，就一齐打篮球。目的咧就 系 希望咧将呢一样嘢就唔单止将佢中意打篮球呢样嘢继续好似做落去，同时间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啊，透过佢哋呢一队篮球队，其实真系打得唔叻嘅。喺呢队呢个叫做表演赛咁样咧，佢哋系打咗2分钟嘅啫。但呢2分钟咧，话到俾大家知，其实就系呢一个咁背后啊，咁伟大嘅理念啊，就同大家分享咯。 我觉得佢呢个可以做。作为一种推广嘅大事咁样咯，即系譬如以前就会有咩哈林篮球队就推广呢啲花式篮球咧。如果佢真系我唔知佢系咪会常规化咧、可能真系会退呢个器官捐赠咧。你一个好具体嘅成果见到就系话哦，原来佢一个人嘅器官咧捐出嚟咧。 系救到一队篮球队， 系啦， 好具体噶嘛， 系啊。 同埋所谓一队篮球队咧，佢因为一个运动嘅队伍咧，同埋你就咁揾五个独立嘅人咧，又真系唔同噶。你会觉得咧，哦，令到佢哋可以，譬如合作啊， 系， 五个系一个啊，佢哋可以 teamwork 啊，系啊，咁呢个意义都几大喎。所以姚明系咪即系亦都因为咁样就担任咗，即系可能 佢喺嗰日咧系有出席到嘅，而咧呢五位嘅球员啦吓，佢哋出场嗰阵时咧就全场起身啊，拍晒。大手掌啊，姚明都系其中一个咯。 Okay. 因为当日咧仲有少少嘅仪式嘅，例如球队咧就准备咗一件16号嘅球衣，就送翻俾呢一位 就是细细嘅朋友， 因为十六岁离开啊嘛。 系啦，咁咧亦都喺个屏幕度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啊、故事啊咁样。当中咧呢一位捐赠者嘅爸爸咧就特别写咗封感谢信啊，俾呢五位啊组成咗篮球队嘅球员。佢咧就系话咧，其实我个仔咧喺我身边咧生活咗16年，而今日咧我就将呢16年嘅感情咧就好似分开咗几份咁样啊，分派到佢哋你哋每一个人嘅身边。陪住你哋身边嘅其他人咧，一齐可以，譬如用我仔仔只眼去感受灿烂嘅阳光啦，你又可以用佢个心去感受更加多色彩嘅世界啊。 系， 总之你哋希望就会越行越远，而我个仔咧亦都系从来冇走过嘅。 系、啊， okay, 真系完全在喺度。喂，其实咁样咧，我觉得更加可以大大力去宣传咧，叫人哋器官捐赠啊。 系， 即系就咁单系咁讲一个 case， 可能你都会觉得啊，都系救到。那个人就嗰你啫咁，但原来唔系、哦，原来有七个人仲可以咧成为一个力量、哦。 我觉得佢哋系真系最好嘅代言人啊，同埋佢嘅爸爸、佢嘅妈妈、佢嘅屋企人啊。因为咧，好似阿田咁讲咧，中国内地啦，或者香港都系噶，我哋嘅长辈啦，佢哋有阵时都会觉得，你死咗喂唔得要全尸吓、你呢度切咁啲，嗰度又切咁啲，喂唔接受到、啊。就算唔好话中国人啦，外国人啊，有阵时都接受唔到噶，即系都会好抗拒咁、样。但如果呢一个例子咧，可以话到俾更加多。人哋知真系哇，将你嘅爱继续传扬开去嘅话，其实生命都好似延续住噶。 系啊，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可以咧，即系嚟紧我哋香港嗰个叫做即系嗰个器官捐赠啊，成日都话好似唔够人数啊，咁样系一个宣传嚟噶。 尽管知道男人变幻无定。无数女人都有罪名，名字叫动情，即使惨痛回忆令我不再想积极，缘分偏偏回来又试探我心境，愿我无悔地爱人，继续信任，有什么抱憾，像只刺猬偷生，问谁敢低手一吻，全部怕受伤，怕被行近，只恐怕我们都要变的冷的人，如何能分享暖暖体温，愿我无悔地爱人，继续信任，当自己本分，未有试过牺牲，怎知恋爱的兴奋，

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6点，跌6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6，跌4.4；吉利汽车14.72，跌1；中国平安83.45，跌1.5；安石 A 5014.3，跌2.6；中国人寿21.4，跌9.5；华夏沪深345.4，跌4.5。友邦保險77.5，跌5.5；建設銀行7.1，跌2.0。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11.69，瑞士法郎1.005，澳元0.705，加元1.344，新西蘭元0.679，人民幣6.71，英鎊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31。日經平均指數報21,423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2,042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36美元，卖出1,2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啦。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先生，有没有兴趣在我们家银行开一个储蓄户口啊？我哋可以即刻将你升级成为尊贵客户噶。 哇，我完全未听过你呢间银行个名，摆钱喺你哋银行稳唔稳阵噶？ 先生，你绝对可以放心啊！我哋系香港嘅持牌银行嚟噶。 就算你哋系持牌银行，我又点知你哋有冇参加存款保障计划啊？如果冇嘅话，我存款喺你哋银行咪好危险咯？ 呢层你完全唔使担心啊！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除非得到存保会嘅豁免。所有香港持牌银行都必须参加存保计划，成为计划成员。所以你存钱在我们这间持牌银行就可以安心了。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60秒。 阿老婆，我同个仔咧出去买电锯翻嚟啊！ 老公啊，个机仲用得噶噃。 妈咪啊，屋企两把电锯都咁旧又崩噶啦，值得放弃喎。 我仲会买个插头同埋电线。 老公啊，条电线用胶纸黐翻佢咪得咯。 电线都甩晒啦，再用会出事噶，值得放弃啊！ 你哋两个啊，值得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检查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Adrian 傅之日。 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仔呀，你带齐嘢未呀？使唔使阿妈咪帮多你 check 多次吓？ 妈咪呀，你唔好咁紧张啦，你寻晚已经 check 咗5次啦。 哎呀，你都讲啦，寻晚 check 咗嘛，今日都未 check， 系咪？嗱，快啲啦，等妈咪咧帮你咧睇多几次，睇下有冇带齐嘢见工。如果唔系啊，赶唔切噶啦嘛。嗱，你睇下先，带齐咪我呢样有噶。 妈咪啊，喂，妈咪，我要出门口啦。 哦，得啦 ，check 好晒啦，行啦。 行 吓， 妈咪你去边啊？你 吓，我咪陪你去见工咯。 吓。 咩啊？哎呀，阿仔啊，你入世未深？你睇下你啊，之前啊见过几廿百份工啊，你都系唔得嘅。咁我今次啦，嗱出嚟咧就陪你去，因为社会真系好危险噶。嗱，妈咪同你一齐去安全好多啦。嗱，唔好讲咁多，迟到啦，行啦。 你好，我姓曾嘅，叫我曾生啦。 哦，曾生你好，我系 Adrian。 Adrian， 请问你身边 我系佢妈咪。 哦，原来都系 A for auntie。 哦 ，sorry。 即系你系谂住陪你个仔嚟 interview 嘅。 即系咁样嘅，你唔使叫我 auntie 嘅，睇你个样子都知道大过我嘅，所以你叫我 auntie 系称职嘅。 妈咪 其实系咪 interview 冇问题啊？咩啊？ 不如你坐喺出面嗰度等等先啦，好唔好 啊？即系咁 ，Adrian， 你等阵先啊！阿曾生，我相信你呢间公司系一间光明正大嘅公司嚟嘅，所以面试过程你应该绝对冇保密嘅，嗬？应该唔会隐瞒嘅，就算我坐喺度，应该冇问题嘅，嗬？ 如果你要坚持嘅话，我冇理由叫石 Q 赶你走。 多谢曾生，我就坐喺度陪你 ，Adrian 唔使担心妈咪喺度吓。 阿曾生啊，真系唔好意思，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妈咪咧就真系比较紧张我噶， 我会好诚实话俾你听，我介意。我哋而家言归正传啦。Adrian 系嘛？请问你对地盘嘅工作有几多认识咧？ 即系咁嘅，我哋知喺地盘工作咧，又潜在好多嘅危险嘅，所以咧喺地盘做嘢一定要非常之小心重要啦。 妈咪，曾生问紧我，你俾我答啊，好唔好啊？ 好 ，Adrian， 咁你自己讲啦，你唔自己讲，我咪会答咯。 Auntie， 系。 嗱，曾生，我知喺地盘工作咧，经常都会用到好多唔同嘅常用工具嘅。 咁我就考你关于常用工具嘅安全守则，睇下你有几多认识。 哦，咁样问关于呢个常用工具嘅守则咧，其实当然啦，有好多安全嘅守则。于是咧 ，Adrian 啊，为咗今次嘅面试，佢晚晚都有温习啊，而我咧亦都晚晚咧喺坐佢侧边咧隔篱陪住佢温习，佢饮咗好多嘅生物啦，我又同佢按摩啦，佢喺个好。 Auntie。 你嘅家事咧，我唔想知啊！哎呀，你嗰啲生物按摩唔使话我听噶啦 ，Adrian， 请问你知唔知一般工人啊，嗰啲常用工具究竟系包括啲乜嘅咧？ 常用工具咁包括有枪弹推动嘅打钉工具，即系石屎枪啦咁。电动手提工具例如电锯啊，或者烧焊器具例如电弧焊器具嗰啲咯。 咁请问呢一啲使用嘅常用工具嘅时候，有啲乜嘢安全措施系你阿妈唔知嘅咧吓？ 哦，咁当然有嘅，例如手提电锯呢啲常用工具嘅危险部分，咁如果冇适当有效嘅护罩，咁工友咧用嗰阵时咧就千祈就小心啲啦，因为好容易受伤嘅。 真系。啊、真系冇错冇错，而作为雇主嘅就要咧周不时咧向我啲工友提供适当嘅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督，等佢哋咧识得点样正确使用呢啲工具，从而避免呢个意外发生。所以曾生作为雇主嘅你啊，第时我个仔 Adrian 喺度翻工嘅时候咧，你记得啦，你记得要尽你个雇主嘅责任，好好照顾每一个员工，尤其是我个仔 Adrian 啦。 啊，你讲完啦，何太太，唔好意思，我要提醒你。你个仔今日只系嚟面试，请唔请佢系后话，同埋 auntie， 你可唔可以俾翻你个仔自己作答咧？ 即其实我有俾佢自己答嘅，只不过佢有啲嘢未讲晒，我有少少补充嘅啫嘛。 妈咪啊，静少少啦，静少少。啊，曾生唔好意思啊，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唔好意思啊 ，Adrian。 我可以讲啦嘛 ，Adrian。如果工友开工嘅时候要用到一啲电动手提工具之前，有冇乜嘢安全措施系要注意嘅咧？ 咁啊，开工之前预备嘅工作，咁应该系喺用之前就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啦。电动工具系咪操作正常啦？咁确保佢嘅构造同埋性能良好啦。咩插头啊、电线系咪妥当啦？护罩系咪完好啦？咁如果唔妥嘅咧，就即刻要同个主管报告噶啦。 冇错。是向主管报告，唔使向你阿妈汇报噶吓。咁、啊、如果发现有电动工具坏咗，好似你阿妈咁样啦，咁应该点做呢？ 咁坏咗嘅话，咁就当然千祈唔好再用啦。 恭喜你哋大个仔啦，应该撇得你阿妈噶。 嗯， 仲冇嘢补充？ 补充啊？咁呢啲就 唉，你要靠自己喎、啊。你阿妈又想讲嘢咯，你唔系咁样衰俾佢系嘛 ？Adrian， 你谂啊，哎呀 ，Adrian 啊，你唔记得咗啦，唔怕妈咪替你吓、啊。无论啊呢个电动工具系唔系双重绝缘啊，嗰个插咗线路咧都要啊装置呢个漏电断路器，例如嗰个手提水器制咧，你唔记得嘅咩？ 呢、這个又真系唔记得，呢、這个又要靠妈咪噶呢个。 唉，失败啊！仲有冇啊？ 哦，咁仲有嘅，如果唔系注册电业工程承办商咧，咁就千祈唔好去修理或者改动啲电力嘅装置咯， 聪明聪明啊，都话你实会记得呢一 part 噶啦 ，Adrian 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记得嘅。使用呢个石屎枪咧， 都一定要受过训练啦，同埋持有有效嘅合资格证明书嘅人先至可以使用，系咪？ 系啊，咁同埋使用石屎枪嗰阵时咧，操作员一定要先戴上安全眼罩，附有帽带嘅安全帽。同埋视觉保护器， 叻仔啊，曾生， 叻咩仔啫？系听觉保护器啊！你两拇指究竟系咪嚟喺度搞破坏噶？得噶啦，你哋答完问题噶啦，可以翻屋企等消息噶。 唔好咁样啦，曾生，我你想知道啊？我即系咁样讲嘅，你头先咁讲话等消息咁，即系话 agent 唔知几时翻工，我想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准备，你快啲快啲话俾我听几时可以翻工啊？答错少少嘢啫，你唔使咁嬲噶嘛，系咪先？我帮佢买埋啲衫， 问翻去等消息。 曾生，唔该晒。唔该晒，好， 唔使客气，翻开等消息。 常用工具检查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 Adrian 傅志日。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作同埋工序要投诉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所有投诉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名义上曾在一起。但为什么不知道你愿望是踏遍异地，迟来但仍够恭喜，实现梦想终于上机，但与旁人一起，人难得吧，还有天下，如若我是你亦应该嫁给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问什么叫你欢喜，就是任他去奉献你，为住男人的骨气，坐梳化，每梦想足一个家，却错过共看落下戏，忘记就胡乱送花，实在是敷衍得到家，为什么不想一把你说的话，无留心吧，从未领会你将真手逼你感他、哦、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是幸福我送不起，但愿让他带着你飞，维持男人的骨气，此刻你应该已跟他上机，今天我先真正懂得爱你，难道我敢送机，迟了后悔亦盼望你，男人似我别对他提起，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自问没资格在一起，但愿意地偶遇你亦好，成全唯一的福气，可悲，仍旧要有骨气 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你是咩人，就会有咩路行出嚟。主音阿 Wen 话，今次作品佢其中一个启发灵感咧，就系源自一首佢好喜欢嘅歌入边嘅一句歌词。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入边嘅一句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到今天佢放落自己 band 嘅领悟咧，就系价值观守护得好，就会有一条啱嘅路出现。作曲阿 Wen， 填词阿 Wen， 余佬。Nowhere Boys 監製是謝國維，今天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 Nowhere Boys 自旅途中的我。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首先听到有父子啊，值得放弃。咁我哋今日读下啲留言先。 好啊，好啊，呢度咧有 wing 啊，佢咧就话咧，我试过我女女咧四个月大嗰阵时咧带去睇急症室，等候期间咧 B B 要食奶啊，明明有个护士咧话可以俾间房佢喂奶噶，点知咧？又出出入入喺度，不停喺度攞嘢啊，又摆低嘢啊，咁样佢话根本咧就唔系俾我喂嘅，感觉到咧就完全唔受到尊重啊。而其中有一位护士咧，仲叫我去厕所嗰度喂添。佢话咧我真系觉得好嬲啊，但系因为咧仲要排队睇医生啊嘛，就只可以忍咯。最后咧，我去到个位置好远嘅一个喂奶嘅房间啊，嗰度根本咧就冇可能听到咧叫，即系嗌佢 number 嗰个号码，嗌嘅话咧太远啦都听唔到噶。佢话咧屯门医院急症室同埋呢个喂母乳间房咧系隔成条街咁远噶，最唔开心嘅系咧，当佢被叫去呢个厕所喂嘅时候咧，竟然系出自一个注册护士嘅口，佢就觉得咧，即系其实都一个医院啦，里面又系注册护士啦，你应会更加会感同身受啊，即系知道一啲妈妈佢哋又要喂部母乳嘅情况，但系就好似唔受尊重咁咯。 哦，呢度咧 ，attention 就话啦，佢上个星期日咧就 叫 attention 啊， 系啊 ，attention， 好型啊 ，sit 系嘛。attention sit 系啦， 咁咧佢就系 啦，食蚀嘅应该。佢上星期日咧，佢就同 B B 出街，咁喺长沙湾巴士总站嘅时候等巴士开啊。咁因为 B B 咧个样咧就似想食奶啊，咁佢想尝试咧就同车长讲，车长啊，可唔可以俾我上车位喂奶啊？咁其实仲有五分钟先开车嘅，你估点啊？ 系车长俾嘅。 啊，好正面啊！而家开始学习， 行个方便啫嘛， 仲惊佢有事一路睇住佢。 又唔使，仲要協助佢添，系嘛？誒，車長好中意協助人啊嘛， 氹 B B 笑啊，B B 笑啊咁樣， 咁車長真係俾佢上車先，佢感覺咧好友善，一啲都冇覺得被歧視嘅， 非常好啊！好呢度咧 ，C Y 曾咧就話啦，之前同朋友咧去黃金海岸酒店度午餐。佢哋就冇母乳室嘅，但系佢哋特登开咗间房俾我朋友喂奶， 好 sweet 啊！咁 系啊，特登开间房喎，咁啊唔错啊，真系啊。 Panda 咧就话咧，佢有间 cafe 嘅，好多唔同嘅客人咧都会喺度喂人奶噶。佢话我通常就会点做咧？当冇事发生，我觉得呢个可以学嘅。佢话如果你刻意去问咧，哎，你要唔要帮忙啊？咁样 佢系尴尬， 反而系啦，人哋就可能会尴尬，所以佢就有呢个嘅做法，大家都可以仿效下。佢话喂母乳立法啦，佢 100% 赞成啊。 OK， 好啦，阿 Winnie 咧就话啦，两间公司咧哦，几好、啊，有两个母乳室、啊。佢咧，但系 好大噶间公司咁样，大公司咯， 咁唔系咁可能个母乳室都唔 系 好大啫，可 能。唔系你都要间两个空间出嚟， 两个空间都好贵噶啦， 其实都 系 好奢侈，好奢侈嘅都叫做系嘛。 系啊， 咁有两个母乳室，佢话但系都唔够用，因为咧大部分咧都系差唔多时间去泵奶嘅，唔知点解。佢咧一间房咧几个妈妈 share 用咯，我觉得哇公司好旺生 B B 啊，可能有啲啱啱初生， 搬去做啦。 你又想睡佢喎？ 佢话咧有 佢真系有成十个月唔想见到你啊！希望你放产假。 咩啊？放产假唔系十个月噶，十个礼拜啫嘛。 而家十四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唔够用嘅，佢一间房咧几个妈妈 share 用。佢话咧嗰间房咧就成为咗 媽媽咧一來 是非房，我哋啲會唔係講是非啊咁樣？ 佢又講臭仔經，佢 臭仔經， 講肉如心得咁， 係 啊， 幾好。 所以呢個即刻咧冇你嗰個咁誇張啦。Amy 咧 ，Amy Law 咧就話啦：我公司有兩個洗手間，係啦，即係佢覺得已經係可以幫補到啦。一個啲人就真係去廁所，咁另一個可能人少啲，佢就可以去餵奶。咁然後咧有一個咧Catherine 咧佢就話。其实咧，佢觉得时间倒退咗啊，因为点解咧？廿几年前咧，啲人已经喺商场用大披肩围住嚟喂 B B 嘅啦，咁样。跟住阿 Martin 就附和，佢话系啊，七十年代咧，水上人家个个都系大庭广众无遮无挡喂人奶。佢话唔知点解而家啲人就越嚟越奇怪咁样嘅。 因为我会觉得即系多咗影相咯，同埋多咗指指点点咯。 唔系，其实你谂下，以前我哋嗰啲再早一个年代，开朗裤都系周街屙啦。 系啊，嗰啲系小朋友啊嘛，开朗裤。而家你每阿叔着个开朗裤噶嘛，俾人拉咗啦。 我意思系你由以前开朗裤到而家你都有片啦，有啲人就冇得翻转头噶嘛。你而家再开朗裤，你真系俾人影相噶啦。 咁我啲听众就都支持嘅话 ，Dennis 咧就话啦，首先我支持喂哺母乳嘅，咁啊 William 咧都话啦，佢喂哺母乳系天经地义，仲有阿 Kenny 就话啦，喂冇人中意睇拔罐噶嘛，有咩咁即系使乜咁禁忌，即系咁避忌啊，即系话等于咁啫嘛，即系泵奶啊讲紧。 咁同拔罐又真系唔同嘅， 即系咁样咯，即系话都系一样嘢嚟啫，咁点解会啲人咁用一啲奇异眼光咧？咁啊 Dennis 话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之前有位同事系佢同佢 share 房用嘅，咁啊佢翻下昼间，咁啊即系 Dennis 咧就翻下昼间，而佢个同事咧就翻早间嘅。咁有时翻下昼间，叫佢闩住房门。咁有同事就话：喂，佢泵紧奶啊咁。咁佢话：咁我咪喺 committee room 坐等下咯，又唔使企住等，冇问题嘅。即系大家共我间房，而佢用咗间房嚟泵奶啫。咁佢咪翻唔到去用咯？咁咪话我去其他地方等下坐下咯？咁即系冇话有啲咩问题麻烦嘅。 好，呢度咧阿 Carmen 咧真系要推介一下呢个好嘅铺头啦。所以我觉得开一次名都 OK 嘅。佢话咧，我试过同朋友去半岛酒店食 tea， 咁啱阿女要饮奶，当时个女未够一岁，我推住架 B B 车咧喺酒店里边咧就揾母婴室，但系又揾唔到，同职员求助啦，职员就同我讲啦，本酒店咧就并冇母婴室嘅，不过 开间房俾佢啊， 佢哋可以喺 business center 里边俾一间房佢喂奶，佢哋安排咗间房有如一间 standard 嘅 hotel room 咁大，佢个女当时就喺呢一间好 grand 嘅房里边叹咗餐奶啦。即系妈妈出边 high tea， 个女喺里边都开餐，仲要一样咁派 贵嘅奶啊，食咗一餐， 真系贵嘢。 好呢度的神啊，佢就话我以前公司咧都有女同事咧一边用电脑工作，一边喺度泵紧奶嘅。佢咧就用布完全遮住嘅，所以大家同事咧仍然可以喺隔篱咧继续工作嘅。佢话咧仲会同佢如常咁样倾下公事啊，吹下水都会噶，咁咪遮住晒咯嘛。 系 习惯咗觉得冇嘢一样。 系 佢话咧，所以佢就觉得咁样嘅。佢话当事人咧又唔系喺度做紧坏事，都冇騷擾人哋，只要其他人自己嘅思維同埋心態咧改變一下，其實小事啫，咁樣 即係唔使諗衰嘢係嘛？咁啊 ，Amy 咧就話啦，佢之前公司咧就有一個同事咧就係一日泵兩次嘅，佢每次半個鐘頭，跟住就會放落雪櫃啊，冇人會敢唔飲嘅，即係冇人會唔飲到。咁啊，當佢平時即係當然咧，佢平時做嘢都好盡責嘅，咁其他同事咧都冇乜問題出現咯，咁 係係係。OK， 呢度咧有個Iris 啊。佢就話咧，佢以前咧喂母乳係點樣嘅呢？元朗九龍塘來回三個鐘路程，每日都要孭住咧奶泵啦、奶樽啦、喇叭啦、冰袋啦。咁啊，翻到 office 嘅時候咧，雖然有友善嘅母乳空間，但係咧，由於同嗰個辦公桌咧離得比較遠，佢為咗方便咧，都係喺個位度喂泵奶嘅啫。咁咧，佢話佢都係笠住件喂奶布啊嘛。結果咧，有陣時啲同事入到嚟咧就話：你係咪凍啊？ 好多关心 系啦，跟住咧佢嘅结论就话：各位啊，你其实咧唔使太留意同埋关心我哋噶，我哋咁样就 OK 噶啦， 系啊，当冇嘢就得噶啦。但我哋仲有好多嘅听众打咗电话嚟咧，佢哋好好啊，佢哋咧就有啲嘢想分享，佢就话咧，譬如李小姐就话咧，如果唔通嘅话咧，记住用热毛巾啊敷下，好快会通噶。彭小姐咧就话咧，食小朋友咧食母乳真系会聪明啲噶，如果冇母乳嘅话咧，煲大眼鸡木。瓜汤啊，咁就可以帮到手啊， 高高佢系嘛？ 系啊，不过如果你痛嘅话咧，又有啲专家话咧，千祈唔好用热毛巾敷。 欸 因为痛咧，即系佢 仲要涨冷缩 系啊。其实佢话咧，你应该攞冻毛巾，先至可以令到佢咧唔痛。嗱，呢个都系医疗专家讲嘅，同头先嗰个都市传说咧，爸爸啜奶系同异曲同工 嘅 吓。 喂，其实咧即系建议嘅系啊，因为咧即系喺叫做喂哺母乳期咧，妈妈咧真系如果唔妥善处理好你个泵奶情况咧， 系啊，会发炎啊，诸如此类。 会发炎，我都试过发炎咧，咁真系第一时间睇医生，唔好讲笑啊，因为但系医生会开个处方咧，系会唔会直接影响到 B B 嘅，所以你放心，所以一定要处理。如果唔系咧，哇，你真系痛得好紧要噶。 系啊，喂，同埋咧，我都要更正啊。头先咧，我都讲错咗资料，阿天系啱噶。器官捐赠咧系会双方保密噶。 啊，喺香港、 大陆都系噶、哦。所以原来咧，头先佢嗰单新闻咧，佢唔知道嗰个真实嘅叫做逝世者嘅身份噶。 哦， 佢而家新闻报出嚟咧，都系一个化名嚟嘅，佢化名叫叶沙，但系就唔知道佢真实嘅名嘅。只不过咧， 就知道系由同一位嘅捐赠者。咁但系点解会有佢爸爸妈妈出嚟讲嘢？ 即系佢哋唔可以俾你知道你嗰、那个嗰、那个叫家属个名咁样咯。所以佢话原来内地咧，其实都系用嗰种叫双盲嘅规矩咧、去互相保护。香港都系嘅咁样咯，系啦。佢个别自己点处理咧，就另作别论啦吓。 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咯，我哋听日再见啊， 拜拜。